Namaste， 我是何玉琪，而家大家听紧嘅系 Only One Radio。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个个都可以系种子，你话几励志呢？ 名牌教练，你行错一步棋，我都插到你飞起啊！ 天王巨星。你打击都唔起，我都闹到你趴地啊！ 冠军大热啊！你不如预期，我都唔同你客气。 我哋继续应赞则赞，应插则插。Only One Radio， 全港最抽得发声篮球杂志。 And dunk。 喂，其实我哋有啲乜嘢咁抽得呢？ 抽水咯。 哦。 好，翻到嚟星期四晚嘅 Run Can Dunk 啦，我系啱啱病紧嘅鬼。 我是咳咗好耐都未好翻嘅 Samuel， 仲喺度食零食嘅 Samuel， 但系系食紧虾片嘅 Samuel 咧，嗰个系，系咁咧，我系呢个终于唔使停底嘅阿 Ken 啊， 系啦，咁咧仲有今日有第四个主持，亦都系我哋 Run Can Dunk 第十一个主持，喂，你掌声欢迎。 大家好，我是阿鹏啊。 喂，唔系上个礼拜已经出现嘅阿鹏咩？ 系啊，系延续上个礼拜， 延续上个礼拜， 但系就身份唔同咗，有少少 身份唔同咗，点解？好紧张， 换咗身份证， 要三粒星啊！ 系啊， 嗱， 而家三唔三粒星都冇用噶啦。 哎，阿争啲唔记得咗我哋个电台点啊？好啦，咁啊，首先提一提啦，大家。今日是我哋 Run Can Dunk 第99集， 好啦， 下个礼拜咧就100集啦， 长长久久 系啦。咁讲咩咧？一阵间节目完咗先讲。好啦，第二样嘢就系咧，要播一播翻我哋好耐冇讲嘅主持版 Fantasy League， 因为咧就关系到我哋四月灯神斗系边个 GM 嘅。咁样咧，事情急转直下啊 ，Ken 系咪啊？ 系啊，点算啊？我而家唔系艇底啊， 系啦。咁 執到啊你！ 咁而家艇底嗰兩個係邊個咧？ 嗱，而家艇底嗰個咧，首先咧，我哋由第七位數落去啊！第七位嗰個咧就叫小丁丁 嚇。 咁咧，我咧就自己咧就私底下同阿小丁丁嘅 side back 嘅。如果邊個排名低啲嗰個咧，咁啊完咗季之後咧，我哋要輸1.25 lead嘅。 係，仲要 係排名低啲咩？唔係邊個第八？ 低啲， 係啦。 咁然之後咧，第八位，咦？大家唔知係咪佢特登嘅咧？咁有啲奇怪喎， 嗰個係小師妹， 係啦，我一直都其實佢一路表現都 OK 嘅，一開季嗰陣時其實一頭四嘅， 4455度啦， 係啦4455嘅，跟住咧就徘徊於呢個萬歲四人組嗰條界線啦，入口啊入口處啦，但唔知點解突然間咧，可能有一入去執屋，越跌就越低，而家咧就變咗艇底， 嗯，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咧有啲危機啦， 死啦，咁真正嘅危機小丁丁度，咁燈神鬥咪即係。 哎， 丁丁大战小师妹， 咦 ，系嗱，所以今日咧，即刻阿小丁丁即刻就同我讲啦，喂，阿 Ken， 我哋做嘢啦，系时候要艇底啦，点解？我想同小师妹一队。哎，我哋哎呀， 真系呢啲真系，刘光都攞咗奖啦。 哎，讲呢啲啊，真系， 哎，唔好讲新闻啦，不如，好啦，新闻，啊，今个礼拜啲新闻咧。有关于呢个买衫嘅问题啦，有关于呢个婚姻嘅问题啦，有关于呢个人事关系嘅问题啦，仲有啲简单转会啦，讲边样好咧？啊，不如讲下慈善嘅先啦，讲下好嘢先啦。 有咩慈善呢？ 咁首先咧就讲下有个球员咧，就近排又送波衫，送个波衫俾场边一位小朋友。咁但系咧，最有趣嘅系咧。呢、这个人咧，如果以大家嘅印象，佢系应该唔会做呢样嘢嘅。 系真系唔会啊！我识佢咁多年都唔会。 咦，你同佢好熟啊？ 系啊。 睇佢好多年打波。 哦，我记得，因为我 2K 次次都同佢同一队。 你同佢打过波？你睇咗佢打好多年波？ 睇咗好多年。 打波喎、 啊！打波！ 打波喎、 啊！打波！ 打波喎、 啊！打波！如果唔系佢做咩啊？ 佢唔系唱歌嘅咩？ 我唔系佢啊！ 哦， 唔系佢啊！咁啊，呢个系边个咧？而家有少发臭咗嘅涛夫。阿豆腐哥， 唉， 系传紧俾人交易嘅烂豆腐呢、這个都 系啦，佢讲到自己好灰咁， 讲自己好灰。 冇即系千祈咧，我觉得咧，唔好对待阿豆腐对待得咁差。呢条友好兴嘅，嗰阵时波特兰咧吹走咗佢咧，佢跟住喺第二队喺嗰阵时喺灰熊咧发奋，跟住专打波特兰。 系啊， 系啊，呢条友好技术。 而家好似 D V 咁咯 ，D V 次次对亲 C P 3都发火啊， 都要 ankle break 佢系嘛， 变咗 C P 3黑星嘛。咁啊，呢个好事嚟嘅，唉，唔好讲呢啲啦。不如讲啲又系开心嘅咧。 啊，大家都买波衫噶， 嗯， 买嘅买嘅买嘅， 有大格价喎，好似 系啊，有一个天王巨星级、哦、MVP 级数嘅球员，佢嘅波衫而家五折大酬温， 系咪 Kobe 啊 ？Kobe Kobe 唔系。 咁样莫非系庄窝庄窝庄窝 庄窝冇攞过 MVP 啊？ 系噃，哦，八届全明星， 八届全明星都冇攞过 MVP 啊！ 八届全明星仲好贵啊！而家 咁系边个啊？ 嗰个就系咧 MVP 级数，而家全 NBA 应该都系其中一个最高薪嘅球员 Derrick Rose。 诶，喂，买啦买啦买啦买啦，屌你， 买得过， 买得过， 真系买得过，我谂佢退休噶啦就 是，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 好多用途噶嗱。芝加哥球迷激進啲，就攞佢嚟燒，又唔使去燒大快活嗰件咁貴啦，係咪？嗱，呢啲平啲同窮等人家咧，啊，就可以埋嚟著啦，攞嚟打波啦，啊，有慈善作用。 哦，入門級， 冇錯啦，哇，攞件 A 字料去做入門級啊，幾豪華！ 哇，強啊， 正啊， 俾人恥笑喎、啊、咁。 誒、欸，嗱，又唔好咁講，話曬 Devos 喺亞洲都好多 fans 嘅， 咪咯。 哎、今年都有打过波噶， 今年有打过波， 有打过波， 嚟过香港啊！今年 多过上年噶， 系啊，多过上年打过一场啫嘛， 咪咯， 今年嚟过香港噶， 今年打过今日十场啊， 有十几场，唔知十三十四， 计埋片师神， 讲呢啲， 计埋片师神， 讲呢啲， 所以诶，如果想买波衫嘅朋友啊，唔嫌个款靓嘅话咧。可以买，可以谂下，好平啊！ 唔系啊 ，OK 啊！嗱，你谂下呢件波衫十年之后个样一样样嘅， 系啊， 几襟啊！ 唔系我买件 Devos 嘅衫，跟住拆咗啲字绣嘅，其他都得噶。 哇！你有冇买波衫嘅？我想问，如果你 A 字呢个啲连拆得噶个字， 哦系啊， 系啊，佢系有个窿咧喺隔篱连翻噶，连翻个字噶，所以咧拆系成件衫烂嘅会。 哦，咁 好大剂噶。 唔系你拆个，你转直头搵嗰啲纸咧，好似搵啲纸。表住佢，然之后喺上面再收波咯， 系咯咁咯， 或者买件翻嚟加多个一喺隔篱咪得咯， 十一系边个？有 Conti Lee 以前， 如果十三咧 ，Crawford 十三咪老蛙咯， 咁加个三就喺隔篱咪得咯， 哦咁样， 大家上面又系四个英文字母啊，应该都啱啱好吸到 ，OK， 你真系赢晒啲铺，俾晒你赢， 好啦，跟住又讲单惨情啲啦，呢个上个礼拜都有提嘅， 哦，我知。揽下牛丹 系啊，上个礼拜仲记唔记得我哋讲佢咩啊？ 诶、欸，唔知衰边范啊嘛， 跟住判首人咪三年啊， 系啊， 跟住判完之后， 好惨、啊。 我记得咧就应该我哋星期四录音，就星期六就睇到呢单嘢嘅， 好惨啊佢。 啊，一日都系我啦，提佢拍个 MV， 佢老婆同佢离婚， 好惨啊， 连条后路都冇埋。 诶、欸，可能本身唔系后路呢， 哦， 唔系嗱，可能佢老婆咧就觉得，诶、欸，都系时候啦。反正呢啲守行为三年，反正你之前都衰过家暴，诶、欸，仲唔系时候顺手一推就走埋， 再分埋你一半身家， 系再分一半身家。嗱，系啦，美国佬呢样嘢非常之好嘅、 啊， 不论你有几好感情都好，都系分身家唔该。唔系我话唔收噶，系法庭话要你俾噶。 咁啊系，咁啊，不过阿鹏都有冇特别嘢讲啊？觉得？ 睇佢仲要睇佢会继续衰落去， 我睇佢继续衰落去。 咦喂，希塔嚟喎，原来呢、這 个唔系啊，我哋呢个咩节目啊？ 哦哦， 我想登翻醒佢啊， 登翻山佢。嗱、 哦，用心良苦， 大飞咧就冇位噶啦，但系咧 热火嘛， 热火 同湖人都可以攞到嘅， 热火噶啦， 热火 一定系热火啦。我上阿炳已经讲过好多次，佢要翻去开 party 噶嘛。 这个是阿莱尼叔叔的最后遗愿啊！ 所以 唔系遗愿， 最后遗言，真系我哋咩我都讲过， 系啊，莱尼叔叔最后一张邮票， 系啦， 嗰张闪卡储齐嗰张就齐啦， 系啦， 嗯，记得我一件七号到而家都冇人着嘅， 系嗰、啊、时讲真系， 之前好似马里安有， 马里安着嘅， 系啦， 唔系拎唔系着拎嘅咩？ 再之前好似谢米奥尼着过， 谢米奥尼都有着， 嗯， 咁 但 系 而家系冇嘅， 冇嘅。唔知系咪等紧啦啊？睇下点啦，我叫佢拎翻出嚟玩啦咁啫。 诶、欸，啱阿鬼你呢件啱晒， 系啦，好啦，跟住有两单人事嘅问题，我唔讲单转会先，我讲一单呢单搞笑啲，就系、是、讲我哋嘅 Fantasy League 金矿之一New York。 哦，呢、這个 系啦， 呢啲 唉都唔好唔睇啦，真系就事完咁嘅。就是 New York、出名賭水雙雄的其中一位，即是可以比美夢幻後場的 New York 的後場，就是 J.R. Smith 和這個 Raymond Felton、嗯、這樣呢 Raymond Felton 傷了啦，那不夠磅格了，那呢他就找了，他現在在 D 這裡 拗翻嚟一个人翻嚟 point guard 嚟嘅，个名又讲咗先，叫 Chris Smith。 哦，不过都冇咁讲。首先咧，虽然系同性啦，但系都唔知佢系咪亲生嘅。 咁啊 ，George Smith 都系 Smith 啫。 系咯，都好多 Smith 嘅。 Jason Smith 都系 Smith。 系咯，好多 Smith 又系 Smith。 系咯，好多 Smith。 但系唔好意思，真系嗰个 Smith，J.R. Smith 个细佬。 吓、 啊，系 佢打波噶。 是有打，今年打，今年打森巴啲有出现过。 哦、 是想唔想听埋个评语啊？我芝麻评语添， 嚟啦！ 系一致裁定，佢系全个森巴啲最差球员。 诶、欸，好嘢喎、 啊！好难攞啊呢、這个奖， 第 一个、啊、 一致裁定嗰只啊， 第一个、啊這個、 真系一年得一个啲咁嘅球员出嘅，好难攞啊呢、這个奖，难攞个 MVP 啊大佬。 呢个人咧，我睇过少少 highlight 啦，因为其实呢单嘢之前有讲过嘅，就系呢条友咧，其实之前签咗纽约嘅，咁但系就实在太唔捻掂啦，于是俾人掟咗个 delete。咁要拗佢签嗰个嘢咧，就系 J.R. Smith， 咁咪算几好咯，都系放落 delete 啫，唔系解约，唔系 wave 勾佢啊。 咁但系咧，问题就系咧呢条 Chris Smith 我真系睇过啊。嗱，首先啦，细粒啦，好似六尺松啲噶啦。第二样嘢，射波唔得。铲篮原地插花就得 ，OK 啊， 系啦，传波传咗出底线嘅， 原地插花呢样嘢我唔怪，我唔怪佢嘅 ，Woody 基都系咁啫嘛， 系啦， 底线传底呢啲真系唔系人人做到噶、 啊，我都唔系好怪佢啫嘛，都系大佬都系咁样，细佬都系咁上下， 诶、欸、唔同、哦，大佬射三分准好多， 大佬系 大佬射波都准好多， 系咩？今年好难 讲呢啲，诶讲旧年噶嘛，我哋 我想问咧，其实系咪会？啊、今年 J.R. Smith 咪签咗新约嘅、 啊， 其实系咪啲台底条款嚟噶？即系哦，你签我 六百万咗，仲有其他 consideration？、 啊、你要我签呢份约都得啊！你签埋我细佬啦，我要带埋佢出身。 我即系学咖喱仔咁， 系啦、啊、，Steph Curry 都系咁啦， 何连希啊，上年何连希 啦，系、啊、 唔、哦、其实系真嘅，呢单系真嘅， 系 咪真 真噶， 即系附带条件嚟嘅。 呢个系附带条件嚟噶，讲到明，如果佢要留 New York 嘅话咧，签完呢张约咧，佢系真系 New York 系要签佢细佬 嘅，同埋佢细佬系两年 guarantee 嚟嘅。 系啊， 虽然系底薪， 系、啊、俾人屌嘅嗰阵时，上个。啱啱开季之前出嘅呢单新闻，系话到明 J.R. Smith 签嘅时候系附带一定要签佢细佬，然之后讲到明系两年 guarantee， 跟住 New York 系屌俾 New York 系被屌鬼嘅， 系啦，咁样咧，仲有啦 ，J.R. Smith 出道最出名咩？入樽嘛，弹跳力嘛，呢条友又矮入到，啱啱入到， 入篮底啊， 入到樽， 系咪篮底入啊啲波？ 冲出全场 close to close。啱啱好， 九牛二虎之力。 咦，咁咪劲过麦基？ 点解咧？ 麦基冲全场 coast to coast 会甩手噶嘛？ 哇，咁唔同，麦基几高佢几高啊？ 嗯， 但系麦基嘅后手运球，佢真系向前冲，向前拍个波啫嘅啫。 我谂起条友一冲大波，嘿，个人去咗个波原地。 唉，咁就真系， 咦，亦无花到， 真系、我真系想睇下佢。哇！呢、這个真系新梦幻后场，仲有两兄弟真系正到晕， 都唔会用佢啦，系嘛？ 用， 一定用嘅。 Udrift 都唔用佢， 咪咯？ 我宁愿要哈达维打好过啦。 诶、，sorry 啊， 叫佢老豆嚟打仲好啦。 咪就 系、 是， 依家 Wilson 焗住用 Udrift 啦， 焗佢用嘅， 真系一焗住用。 转头再讲啦，老爷等。好啦，最后一单，呢单系传闻嚟嘅。咁啊，唉，终于。如果成事我很开心的呢单嘢， 守得云开见月明， 系啦，就系、是、我唔记得系 Danny Ainge 定边个出，定系阿 Mori 出嘅呢单嘢。咁啊，火箭同波士顿倾紧，系倾紧啊，倾紧一单交易，因为出 post 嗰系小 JJ 佢兴奋个头吓， 嗨大咗， 以为 confirm 咗，其实倾紧嘅。好啦，波士顿出咩呢？出 Brandon Best、Country Lee 一个嗱，我估就应该系来年，不过而家都未，其实未知啊，未 confirm 系边一年嘅 First One Pick。换边个咧 ？Amon Asi，Amon Asi 系啦， 佢终于可以离开呢个火箭地狱。 系啦，咁啊，觉得啦，好事定坏事咧？如果真系成事嘅话， 诶、哎，阿鹏你 先，我觉得对阿 Asi 嚟讲啊，非常开心，因为咧，阿 Asi 一直嘈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冇足够嘅时间，同埋佢冇正选。咁佢嚟到呢个塞特人之后，你谂下塞特人有啲咩中锋先得噶？ 系有 Kelly Olynyk， 哇，伤咗啦呢个。 仲有呢个阿毛啦， 爽咗， 阿爽咗啦，系啊，爽咗。 咁就咁对于即係如果佢嚟到之后中锋位最啱嘅都係应该係佢。咁既然係咁嘅话，即係阿薛又开心，咁蔡振仁方面其实都可以喺个篮板保护嗰度。啲火箭迷话㗎嘛，佢啲篮板嗰个效率有几高，又话投几係咪先。咁呢一个呢就好明显就即係呢个事实嚟嘅。即係如果当阿薛嚟到蔡振仁之后呢，就在个篮板保护度都应该会好好多咯。 Okay. 咁唔好求佢有进攻啦，佢不嬲都冇噶啦呢样嘢。 林德先入樽得噶， 使乜佢进攻嘅啫？ 暗下有 Rondo 得噶啦 ，Rondo 最中意执啲波俾人执死鸡嘅， 咪系咯， 求求其其执十分啦。 另外两位有冇嘢讲啦？ 其实咧，我觉得阿薛要转去塞特人，其实都几头痛嘅。头痛是在于揀 number 真的很难揀的，大佬。 我被人 抢了。每个 number 都没得揀，三号又没了，四号又没了，得返件五号都不知道揀什么号。五号 KG 又不知道挂不挂。 五号未挂。 不知道给不给他。 都还给到的。 很难讲的，如果他想着挂 KG 那件，那就未必肯给。 那那年第二年再要他换咯。 唉，真系辛苦啊！我次次打陆军嗰啲人，我都觉得好辛苦，拣埋晒啲五廿几啊、七廿几啊、六廿几咁啊。 冇噶啦，你谂下，咁头十三都冇晒咯。 冇啊，头十好似得翻五号啫嘛，系啊， 四同五都冇。 四 系啦， 四有。 而家嘅蔡尔特人咧，零号、四号、七号、八号、九号咧，系仲有人着嘅。 但有人着啦嘛， 其余嗰啲全部冇晒噶啦。 系啊，即系而家得件五号可以呼出嚟嘅。系，你可能要拣到五廿几嘅，你去到。 可能阿斯去到会着五廿五咧， 或者九十一都几好啊。 系咯，你谂下，阿意粉都着七廿七啦。 系啊，有乜所谓啫？意大利踢波都系咁啫嘛。 系咯， 即系 AC 嗰啲啊嘛。 系咯， 系咯，差唔多啦。 咁着翻件八廿八号先咁。 八都 八八，我以前 Anton Walker 着过。 八 都佢唔系着单八咩？ 唔系，第一次 单八， 第一代嘅时候就单八，之后去到就变咗双八， 系啦， 系啊， 同朗拿甸奴一样嘅。 咁咧， 我哋将佢同罗华都要比。 大 众 有冇其他嘢讲？有冇其他嘢讲先？ 嗱，咁咧 ，so far 咧，而家我望紧呢个波士顿嘅阵容入边咧，佢有两个 center，、第一个叫 Kelly Olynyk， 哇哦， 长毛哥， 系另一个叫 Victor Ferrarini， 边位？哦，阿费华利， 系啦，嗰个就系嗰个巴西仔嘅大 K。抓完之后带唔到帽咧， 废话你系意大利唯一一个粗人嚟嘅呢个肥仔， 巴西 肥肥地嘅， 总之都系两个都 rookie 啦， 系啊， 哦咁啊，哇， 正选中锋啊， 阿斯去到仲系正选中锋， 赢硬啊， 话呢啲历史悠久嘅球队嘅正选中锋好难做啊， 冇错， 应该系咁讲，蔡振终于有一个正统嘅中锋， 正 如果真系成 专门负责抢板嘅中锋，哇，几难得呢样嘢系咪先？你又谂下之后而家火箭会收啲边个翻去？收个 call 呢啲，屌摆捻到明个 wave 噶啦！哇，收个 Brandon Mass 翻，咦？咁啊，后卫咪可以安心打佢嘅五号位咯， 正啦，佢系最强护法嚟噶嘛？ 咦，咁啊，才子最中意佢一代宗师咪搞掂咗俾人？ 冇噶咯， 我拜拜， 冇噶咯，仲谂住有得打？ 算吧啦， 开玩笑。 你真系重聚喎！如果呢间交易城市话 Brandon Best 同埋 Cody 都重聚，魔术火箭 开开心心继续一齐做咯，一对好基友。 头先开麦之前，我都同阿棒有倾过话，根本上侯活打咗咁多年呢、這个魔术嘅战术，佢根本转唔到其他战术， 系啊， 佢都系要就翻一大四细。 啊，都唔系，其实一阵间第三节我哋讲，其实侯活有一场打几靓仔嘅。 你讲紧佢好多好多 job set 啊嗰台 系 嘛？ 系啊， 陀方仔嗰场， 陀方仔嗰场几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俾我讲咧，嗱，若然波士顿唔改其他调动嘅情况下执到阿薛咧，我相信 Danny Ainge 系喺呢个节目开始以嚟第一次会赞佢。如果佢成事嘅话， 但系问题系佢嗰个 first round pick， 我觉得都几唔抵。 嗱，就咁睇嘅。 放心啦，波士顿嗰个 first round pick 高得去边咧？ 系啦， 咪咯，第逼第四啊嘛， 而家第四噶， 人哋东岸第四噶， 系啊，同埋成绩唔差，好咗噶。老实讲，同开头好咗噶。你谂下 ，Wando 出翻嚟，电子第一啊， 几想讲呢个阿 Sam 一阵间会话，Wando 嚟到仲得了嘅。 喂，你谂下阿斯求求其其企喺篮底，有波度哦，两分，分钟攞二十十俾你睇啊， 佢系唔入樽啫。 是不入樽啫， 唔系啊！佢上年喺火箭唔入樽都双十啊， 咁咪系咯， 有埋 Wando 二十十啦， 咪咯 ，Wando 话你唔入，即我打鸠你啦，又咦毒打牙先， 好惊好惊， 咦毒打 牙，讲起 Humphreys 好惨喎，日日俾人毒打咁 样，咦嗱。你讲到好似阿 Hansberg 咁样，一望后，诶、欸，和平哥， 咁、啊、但系火箭好明显咧，就即系点讲？火箭好明显就系睇住个 first one pick 噶啦，即系要挑波士顿啫。咁但系即系我唔明系阿 Mori 或者火箭佢睇小阿 Sid 啊，定话真系睇小陆军？嗱，老实讲，傻捻咗，越嚟越似 Anton Walker 啦，啲三分 OK 噶。近排得分好差噶，系进攻，但亦都好似 Anton Walker 咁啦。Anton Walker 衰咩？大家知啦。 其实我想问你呢、這个呢、這个评价咧，系煲定扁嘅咧？ 自己谂咧。 用阿鬼嘅做法，梗系扁多个。 好啦，Anton Walker 真系好大镬噶，大佬。 即系如果系咁咧，不如大家趁呢个时候休息一阵，谂一谂，似唔似？我哋转头翻嚟，我哋有个新环节，转头见。 唔睇波 都可以睇波。 唔睇波咧， 都可以讲波、哦。 每个礼拜五有我 Marco， 有我阿 Ken， 球迷召集一齐 Only One FC， 总踢波 埋位啦！ 叔哥虽然系表演，但仍然有佢真实嘅一面。叔哥界内部嘅嘢，你又知几多？ I simply want you to sign the contract for the right reasons. 呢个世界咁大，唔系净系得一间 WWE 嘅。如果你是一个摔角迷或者对摔角界有兴趣，我 Eric 会带你进入摔角界最真实的一面。逢星期日 Only One Radio 摔角时报 Chinese Wrestling Audio， 等住你听。 在瑞士的山区有一群羊，成日都不鬼知道自己做紧咩，所以叫羊咩。在香港有两个人，成日都喺度吹水，唔知道自己讲咩，所以叫做吹咩。根据生物学家分析，逢星期二听一听令人精神爽利、行气活血、舒筋活络、止屙止呕、生活愉快、日日开开心心。 正喎，等我听下先。 逢星期二一定要听 Only One Radio 嘅吹咩 数榜。 Front range hip hop. Okay. 好，翻到嚟第二节呢个新环节就系数榜啦。就鉴于咧，其实点解会有咁嘅嘢咧？就系鉴于我哋上个礼拜玩数榜玩得好过瘾， 太兴奋啦！ 我啊觉得个个礼拜数一数都几过瘾嘅，于是咧我就整咗个咁嘅环节。咁啊，我先咧。西岸先啦，咁啊，以我哋嘅惯例，梗系由艇底开始先啦。首先 艇底情况不变， 系啦，艇底情况不变就系7-21犹他爵士啦。但系咧，佢只系西岸艇底啦，唔系上个礼拜咁系联盟艇底啦。吓，因为已经一阵间讲嗰队， 哇，佢而家联盟排在尾三啦，已经面对。 系啊，诶，进步好快，咁 trade back 今日30分啊，几强劲。仲有啊，一两个 turnover 揸落。OK， 好啦，跟住咩嘢？咩嘢咧？就系因为打少佢四场，所以负数少佢四场。嗰队咧就系帝王，咁啊7-17，咁啊 OK 嘅。Woody 基嚟到一阵间，我哋会讲佢表现。 表弟加油，表弟加油， 打够啊！等你打够Woody基， 系啦， 打够打够啊 Woody基，咁啊第一场睇讲啊，小师妹就应该唔会罚佢跪玻璃嘅，咁啊转头再讲啦吓。好啦，跟住再上一位曼菲斯灰熊10-15， 唔知点解佢喺度。阴公 好惨嘅呢队咧，就系、是、我哋成日讲嘛，灰熊分工好清晰嘛，但系问题原来佢分工清晰得嚟冇兼容性啊，即系五个正选断一只角都扑街啊！你而家断两只角， 我用麦 Connie， 人哋冇咗麦克松，人哋五星战队嗰啲全部都系每个人有一个唔同角色噶嘛，谂佢啲机械人 齐唔到我只手我只脚咁样出到嚟，咁啊大英乐，好啦，再对上一位，啊呢队咧应该会升翻嘅 ，New Olin Panicans 同我11-13 上紧嘅话俾你听， 因为一眉翻嚟啦， 系啦，好劲啊，23分啦今日，咁啊睇下点啦，好啦，跟住阿 Ken 你冷静啲，跟住呢队湖人队。12-13， 抵捻死啊！话俾你听，抵捻死啊！屌老味，抵死啊！ 点解Kobe 出咗嚟之后多咗咁多负嘅？喂， 呢、這个就转头再讲啦，好多嘢，好多问题 啊！抵捻死啊！抵捻死！ 好啦，跟住第十位，冇升冇跌，同我喺 Fantasy 个排位一样，呢、這个木狼13-13，50%。 几平均啦、啊， 系啦， 几平均啦、 啊。如果去到年尾都系咁冚家拎嘅， 诶，可能呢个数字去到季尾真系要打咧。 唔系，因为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近排冇 Kevin Martin 伤咗，伤咗两三场。 哇，冇咗明星级后卫真系争好远、啊。 喂，你自己 Fantasy 攞住 Kevin Love 都知啦，冇咗佢，你 Kevin Love 都有影响。 哇，几开心，劲咗好多， 失误多咗。 失誤多咗，但係助攻多咗。 助攻多咗咯，因為係咁掟放飛彈嘛。 冇錯， 被局放。 好啦，哎呀，呢、這個應該係西岸最大驚喜啦。不過驚多過喜。第九位14-12，金州勇士跌咗出頭筆啦。 陰公豬， 陰公豬， 唉，死啊！俾阿馬哥 因為其實咧，佢個主場好勁，但係作客好差。 係 係，佢作客係啱啱睇6-9，但係主場係8-3， 俾馬哥登中咗啊！呢鋪。 翻嚟啦，登佢一个翻咗嚟啦， 咪即系又要夹个， 唔紧要，夹多50几场够噶啦。 唉， 好啦，嗱第八位嚟咯，第八位，哇，仲熬到啊，虽然跌咗，单罚咁快，14-10， 顶你望金州跌成点，就望佢点跌， 咁啊算，唔系同埋仲有一样嘢，金块打少两场，其实胜出场数一样嘅，不过打少两场， 哦咁系， 可能下个礼拜咧。他们跌一跌咧，就金块跌落去啊！下个礼拜见到，睇下点先啦。好，第七位呢、這个我哋第三节都会弱略提一提，因为真系几犀利。凤凰城太阳队14-10，而家排第七，咁啊 OK 嘅， 真系浴火重生喎呢次。 呢个先系最阴功嘅，其实我话你知， 佢本身就 原本谂住 plan 底， 摆烂。 屌 ，Bumley 又打得起，匕首哥又打得起 ，Morris 两兄弟都系 又打得起， 仲有 嗱， 系匕首哥啦 ，Jackie 啦 ，Channing 发全部无啦啦打起晒，心谂个知音心谂你班粉肠啊， 我教你啊，炒咗汉拿石得噶啦。 喂，唔系，我真系觉得嗱，得呢第三节先， 第三节再讲，因为我哋谂住讲嗱第六，哇呢个真系。今个礼拜西岸的咩啊飞跃进步球队奖可以攞， 一要攞呢啲噶， 系啦系啦系啦，唔通讲呢啲啊？ 嗱呢度系咩咧？呢度就系 B B 啦， 达拉斯小牛15-10， 哇六成 劲好劲 ，B B 会唔会唔开心咧？ 好劲， 佢想艇噶喎， 佢初头唔系话入唔到咩嘅咧？ 你听唔听我讲咩？好劲。小牛好劲， 哦， 好劲， 哦，明 唔明咧？ 明晒，明晒， 应该攞第一噶啦， 得啦，攞第一嘅， 嗯， 哇，染指三项冠军， 唔系，讲真，讲真，卢卡斯基稳阵，越嚟越稳阵，呢样真嘅， 哇，佢同邓肯一样， 喂，同埋咩啊？对亲对咗几队金矿队啦，纽约好似对咗，嗯，阿 Ken 最记得你有一场对一战佬，特登 Fantasy 执晒翻个小牛翻嚟，赚咗几多啊？唔系，系今个礼拜佢哋对弱队多，真嘅。咁啊，稳稳阵阵又唔使惊惊，唔系，其实都系两场惊惊险险，赢3-4嗰啲，但系都赢啦，总之 其实好温阵啦， 总之赢噶啦， 系咯。 好啦，第五位有呢、這个，应该我哋下一次第三次都会讲嘅火箭17-9嗱，开始见个位数负率啦。火箭 OK 嘅，火箭，你知啦，而家侯啊中意跳舞啊嘛，喺个篮底度 OK 跳得几好睇， 啲舞步劲， 都系跳一两场嘅啫， 系啊，同埋而家嗱，有人提翻我哋，除咗阿斯冇出之外咧，林仔无端端又话伤咗， 系林仔无啦啦落咗 injury list， 系啦，咁啊睇下， 咦，可能被伤了， 系啦，唔知点解可能 阴谋论， 下个礼拜可能翻纽约都唔定噶， 湖人等你啊， 又湖人冇位咯，冇 go LA 啦，屌， 又咁。讲你啲嘅， 翻纽约啦，屌，请救纽约啦！ 我知点解啦，佢觉得我哋阻住啊，因为第四位就系快艇啊， 梗系啦， 大飞18-9， 都系6-6咯， 都系6-6。其实最主要系你打多火箭一场，但系你赢， 咁啊，犀利啊！ 啊，今日好啦， 喂啦， 阿宝长吓，今日有卡唔打啦，诶，转头 场场都系轻轻松松咁样咯， 真系。有卡唔打，哎呀，我争我都帮得磨出翻去打阵先打卡走。 哎喂 哇，今日真系好好笑，其实 讲埋啦。 今日咧话说，大飞咧就对 唐娥， 唐娥咁又其实基本上成场波冇乜惊险噶，长 期捏住17、8分， 系啊，长期捏住17、8分，最多我记得20-20零分咁样。跟住之后去到最尾啊，保长就坐低啦，咁又。谂住啊收工啊冲凉，突然间咧望一望个自己个 stat 嗰个表，咦我今日得9分10个助攻，哎呀争一分未攞到 double double 先，哎换翻件衫出嚟继续打成个三分波，搞掂好坐低， 目标达成啊， 目标达成， 真吹波啊，好， 即系嗰啲咧打三国无双嗰啲，目标达成了， 必须 compete 咁样就走咗， 真系呕血。好啦，跟住讲第三位啦。哇，呢三队真系近啊！第二、第三、第一其实唔争个场几两场，同埋有啲系因为打多或者打少咗啫。好，第三位马刺24-5负， 呢啲唔使讲啊，年年都系咁上。 唔系要讲Tony Parker伤咗，今日都赢。 唉， 系 咁上下 啦。 唉， 波波对波有升嘅咩？ 唔系波波对波好睇嘅咩？个个都唔睇都唔知系咩成绩啦。 有星嘅咩？我睇打星都赢你。 我谂连斌仔都好似做啲做碌屎嗰啲，睇睇啊，马刺，所以系冇人估到佢打乜。 分析埋对面嗰啲。 好啦，第二位跌咗， 系啊，跌咗一位。 波特兰拓荒者22-5负， 因为今日输啊， 输啊，输咗俾唐我哋边度啊？唔记得咗。 木狼， 木狼，系啊，木狼，系 bad to bad， 俾人炒镬金金地。 系啊，唔系因为之前嗰几场其实都赢 得 险 嘅， 好险，真系好 险。阿 Lila 系不停咁样入咗呢个绝杀、绝杀、绝杀， 系咁绝杀， 系咁绝杀。 力竭， 我要纠正你，唔系绝杀 ，winning shot。 讲 呢啲， 好啦，第一位。啊！呢队唔知系咪又系闷嗰头啦，因为成日睇射罚球，所以睇到对手唔识做碌屎嘅。 哇！场场30几个罚球，好难搞嘅。 OKC 雷霆冇计啦，即系你即系而家佢嘅战术系点咯？好简单噶咋，头两节输唔紧要，第三节叫杜伦揈下只手又几下罚球罚球。 系啊， 跟住间唔中 Westbrook 冲入去攞翻几个罚球。 佢个 home record， 佢 home record 好癫哦。 系啊，未输过， 未输过 噶，不败噶。 同埋佢而家系连胜紧7场啊。 冇错，所以好夸张。好啦，我讲西岸讲到口干啦，跟住东岸 交俾我啦。喂，首先咧嗱，我哋呢个东岸啊，由底数起啦，照样。喂，咁啊，首先我哋数数我哋东岸最底嗰个队啦，大家估估不估下边队？东岸 正啦、啊，今朝有个打粒比啊！ 我哋几个都玩 fantasy 嘅，点会唔识呢队啊？ 各位听众，唉，咁啊，话俾大家听啦，各位听众，我哋而家东岸排最尾嗰队叫做墨尔沃基，又嚟一节。 系都几个礼拜都系艇底。 嗱，如无意外咧，去到明星赛之前咧，佢都一直会系艇底噶。你望下佢，嗱，话俾佢，话俾大家听咧，佢哋而家系5胜20负，胜率0.2%，20%， 20% OK 啦，好过嗰时三猫定唔知无私定唔 三。讲呢啲，好啦，咁咧，然之后咧，跟住数一数啊，向上望一望，我哋有个第几多位啊？第14位， 14位 系啦，咁啊呢个。非成76人，咁就呢个7胜19负。 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啦，收工打卡， 系咯， 够 钟啦，够钟啦， 够钟，下年抽 Wiggins， 够钟啦，差唔多啦， 系连输咗7场啦，两个礼拜未赢过，好啦，好啦，系咁咋 吓，系，嗱，你又讲开呢样嘢，非成76人，而家个 losing streak 啊，系 losing streak 啊，真系7场啊， 同阿OKC 一样咯，OKC 连赢7场， 系咪连一连 败？系咪佢哋对打7次就 系？系冇错。好啦，咁跟住再上一位啦，咁咧就系呢个奥兰多魔术啊 ，Magic 啊，咁啊8胜18负，咁打26场啦， 惨啊！呢个次次都紧负啊， 唉，好无奈。喂，但系好无奈，佢阿魔术对上嗰个咧系烂苹果，唔系嘛？ 唔系今日终于赢， 今日终于赢，屌嗰个叫有力一战啊，扑街！ 嗰句又系嗰句，大家玩 fantasy 都唔系唔知呢样嘢噶啦， 争啲输啊，大佬今日。 一分好像一分啊嘛， 唔系，我哋一阵讲。 呢个我哋讲， 但系苹果个战绩咧就系8胜17负， 咁好啦，然之后去到咧，再难平哥对上一位咧，哎呀，佢个沙夫兄弟啊， 卜捻阿叻， 系啊，卜捻阿叻啊，咁咧就呢个九胜十六负，咁咧。输紧嘅，输紧波，上场输波嘅， 其实都系差一场嘅啫， 好难计啊嘛。 就系佢我哋录完之后嗰几场佢赢嘅，系近排先输翻，知点解？之前嗰几场阿大佬翻，阿大佬翻咗嚟， 大佬伤咗又， 跟住又大佬又伤咗，跟住又输啦。 唉， 大领王， 时也命也， 系啦。 好啦，喂，阿叻咧上面对上嗰位咧叫做克利夫兰骑士啊，咁咧就呢个九胜十五负嘅。 啊！呢、這个阴公啊，南哥唔知点解又食错药啦，又翻咗去打保龄球啦。 唔系，我想问一下大家，到今时今日喺骑士嘅印象系乜嘢咧？ 骑士咪毒食咯？ 唔系 ，Irving 同埋 唔系艇底，艇底同艇底 两分， 你够一字都玩？ 哎，讲你啲 二号战术，二号战术同二号战术啦。 Irving 同埋 Irving， 唔系因为南哥早嗰排亦嗱。早嗰排騎士其實贏得都幾多下嘅，嗰排咧南哥就二十十嘅，去到而家咧係二同一嘅， 係咪計翻又死漏咗個零咋？ 刪咗個零，陰公 住。唔係佢間唔中又要轉轉戰術噶嘛，咁咪打呢個二號 ISO， 二號 ISO 同二號 ISO 咯。 唔係我懷疑咧嗰排咧克利夫蘭嗰度啲保齡球場關咗門啊，所以佢就專心啲打籃球。 哦、 到而家可能啱啱裝修完畢，咁啲保齡球開翻。啊，咁我咪去打翻波。 哦，西太平地 系。咦，你讲到好似马篮咁喎？ 屌，讲你。 哎呀，跟住之后嗰队咧， 第九紧颈九 系啦。咁啊，紧颈九咧就系呢个芝加哥共欧啊跌嘅。咁啊就呢个九胜十五负啦。 唔紧要啦，卖波三保数得噶啦呢啲。 归佢嘅咩？ 归球队有收益，但系减咗一半计唔计啊？ 减咗一半咪照减一半咯。 哦， 咁啊大镬啦！好啦，佢头八咯， 头八阴功啊，第八嗰个阴错， 第八 个 精彩， 排第八嗰 个精彩。 嗱，排第八嗰个咧叫做多人多速龙。诶，最好笑嘅地方系咩咧？最好笑嘅地方系咩咧？佢嘅长胜咧系九胜十四负。 四成不够， 佢嘅胜率系 0.391， 系 40% 都冇噶。 呢啲叫咩啊？被逼打 pay off 又系， 唔紧要， 佢系咁跌落去嘅，点知佢最一排第八， 被逼打 pay off 嗱， 然之后唉， 佢而家系少嘅，因为佢打少过公牛同骑士一场嘅，可能跟住嗰场佢都输翻噶啦。 诶、哎，就算输咗，佢都仲 都系第八啦。 咁就大领落咯， 起码连 Rudy 基都吹走埋，谂住可以安心艇底啦，点知仲系咁？ 咩有个搏紧上位嘅 Terrence Ross 啊， 大镬！仲有个电脑的罗神咧，就咁。 诶，屈去打保龄得噶啦， 又嚟 整上去。 多人多多唔多保龄场啊？ 都多噶 ，K 场啊，保龄球场啊，嗰啲 咁都应该 OK 嘅， 有啲 way 噶， 有得噶，有得噶。 我打个电话叫阿 Ray 喺加拿大教下佢两个先， 有得噶，有得噶。 打 UFC 系啦，喂，跟住咧，好啦，咁啊，第七位啦，顺手上去咧，诶，华盛顿巫师， 猛料啊，有 Webster， 有猛料啊，有跑数位同埋呢个阿里山啊， 滥苗，你呢句好明显系想特登讲俾我哋某一个同事听嘅， 我咯，我接咗啊。 今日跑到數啊，顶你！ 好啦，今日讲讲啊，华盛顿无 B 嘅呢个长胜先，咁啊11胜13负，喂，屌你都系未过五成嘅仆街，咁咧就胜率就45.8% 啦，咁啊，但系有个好彩，叫做好彩地方，佢而家系连赢两场嘅，有 winning streak 出紧嘅，咁好啦，之后到第六位啦，我顶！山猫嚟嘅喂， 企都好硬喎，今年 好唔惯啊，见山猫排头八，以前你一揾佢都要喺底度揾噶嘛，你依家要系 以前佢都系排第六嘅，分分钟不过喺下边数上嚟啦。 而家 iPhone 4都望到 你，iPhone 3都有啦，阴公， 好唔怪你咁一睇已经睇到系又 系啦， 山猫 完全估你唔到嘅。喂，但系望一望佢嘅胜率先，咦？喂，十二胜十四负， 比以前好噶啦， 好咗。你知唔知佢嗰阵时有一季系得七胜嘅咋？ 咩啊？我记得佢破纪录嗰年。佢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呢个年纪，佢得一胜咋？ 咪就系咯， 虽然嗰一胜系赢热火， 咪就系咯， 打一场嘅啫嘛。我哋而家睇 Slam Dunk 嗰啲都系赢一场就够噶啦，经典咯呢啲咪。 哦，OK 啊， 已经成为永恒。 OK 啦、啊，跟住然之后咧，喂，但系原来山猫都系连赢咗两场噶喎， 系啊，劲嘢、啊。 不容忽视佢，又 OK 再、 啊。 好啦，咁原来第五位啦，去到第五位啦，诶，一事无失， 开始夹到啊， 开始唔使夹八二场啦，夹到啦， 阿失男 系啦，阿失男同埋潮男开始合到睇啦，咁、啊、但系咧都系得十三胜十四负啫。 你争少少啫， 都系未够一半嘅。不过近啦，近啦， 佢点努力都上唔到头四啊！头四有个超级无敌嘅劲位喺度啊，神位，神位， 冇嘢讲。 一个人人都唔想上嘅神位， 冇嘢讲。 啲人净系想争第五嘅啫， 啱啊， 啲人净系想争到第五啊。 咦，咁本身咪好着数？ 唔系，其实你基本上争到第五咧，保你入关都噶啦， 四个 关。O K， 好稳阵。点解咧？因为第四位叫波士顿。咁咧，但系波士顿咧，吹涨系咩咧？佢系十二胜十五负， 分王冠军，你识条铁咩？啊，唔系分组冠军，点解系？ 佢系分组冠军啊，吹咩？系头位喎，分组。 其实基本上佢嘅胜率系差过第五、第六、第七嘅。 系咯，点解佢呢排第四咯？真系明，就系、是、因为佢系嘅小组冠军咯，顶。 即系成组都系垃圾。佢是垃圾中的王者，所以就排到第四了。 你看看他的几个同伴在哪里，多伦多都在这里，多伦多第八、啊、有些准备。跟着他的三个兄弟呢， 一个是布伦， 布伦亚呢， 一个是纽约， 跟着费城，在哪里 全部都不过十胜的。 他的组真的很威，我觉得他的组真的很威。下个 礼拜会的了，我相信 他有双位数的胜场数已经很厉害了。 我告诉你，波士顿下个星期会翻山，如果刚才那个 trade 是 work 的话，阿斯会同你攞三十十一场， 三十十五啦，系嘛？应该要， 你差唔多。 咁我同佢抢个蓝牌， 仲有人同佢抢咩？ 入诶啊，系后会嗰啲，你走捻开啦，我攞啊，冇捻做啊。 好啦，咁啊，跟住咧，第四位啦，咁啊数到头三咯。第三位，喂，我有啲估唔到嘅。阿特兰大鹰队 ，Paul Mills 好卵强， 十四胜十二负，喂，以为正数啊，正数啊， 正 数，光胜啊，光胜啊， 喂，但有样嘢要睇翻，今日有一场啊，我哋嘅伟大嘅火神炮又喺度开火，十射八中我三分， 强咯、 啊。劲啊！ 黐线， 呢啲正常水平嘅， 佢应该系咁嘅本身，本应如此。 佢啱啱破咗纪录啊嘛，连续入唔知好捻多场啊， 九 啊几，而家过百啦嘛。 咦，你讲嘢啊你？ 过百场， 过百场啦，而家 一出场就有三分嘛。 系啊，即系佢一出场就要有三分，连续八鸠几场有啦。 唔系，我系你嗰个纪录，连续唔知入咗几捻多场啊！你讲嘢， 咪就好似热火以前咁咯，连续入咗唔知几千场三分波 咯。我英队咧系好似上年嘅灰熊嘅，嗰个分工啊，讲紧个分工 系 都系又系嗰啲分工好鬼清晰嗰啲嘢。 咁我希望佢唔系五星战队咯。 我觉得亚特兰大有一个优势，即系比旧年嘅灰熊嘅优势就系佢有一个。怪怪手的 Paul Millsap 好难 mark 的呢条友， 唔系呢条友而家系打三号， 系打三号喺， 仲要打三号， 而家打 三分嘅第四 声。Oh shit！ 但系如果阿 Ben Elton Ben 而家打五号啊嘛， 系啊 ，Elton Ben 一伤咗佢就走翻去四号喎， 走翻去四号，其实好难 mark 噶， 佢三四五系可以成日调嚟调去噶，嗰三条友， 哦， 佢 Elton Ben 其实同活塞差唔多，活塞又系中间嗰啲乱咁嚟噶嘛， 唔系佢系一二三。 唔系分别乜嘢咧？佢嗰三只活塞嗰三只系离地嘅对脚，佢嗰三个对脚系企喺地下嘅， 系还好实在啲嘅嗰个就 系啦。 好啦，喂，咁啊，跟住咧上一上啦，第二位啦，去到第二位咯，咁啊唔使问啦，买啊嘛热火啦。 喂，其实我发觉而家开始热火冇乜人睇， 好闷， 好闷， 马刺化啊嘛。 开始哦，对方哦赢紧，我是鬼蛋咯，咪输咯。哎呀，对方渣，我求其投嗰两节赢你十零廿分，哦收工。 佢打埋啲嘢好闷啊！一个 pick 中距离，一个 pick 射三分，跟住哦，立邦尖铲埋去，哦冇得冲啊，我冲唔到啊，掟出去射三分，永远都系咁噶咋， 好闷噶。 佢而家系如果要睇热火有几个点要睇嘅，就系、是、当佢对于一啲上紧位嘅球星嘅时候，佢就会睇，就有嘢睇啦。 系啦，就要做鸠佢啦， 做鸠佢。 啊，今次讲紧你嗰个 Paul George 嘅， 讲紧今朝嗰场 咯，做鸠佢咯， 做鸠佢。我明明输紧。以正常熱火的心態是，哦輸，我係是等蛋咯，咪季後賽先見咯。咁點知今日，啊 ，Ray Allen 又上身 咁樣，你老尾啊， 你老尾啊，老細啊，撲街你， 臭臭把西瓜刀出嚟劈過。 係啊， 喂，講埋馬密嘅場數先，咁啊十九勝六負啊。好啦， okay 啊、 好啦，咁之後咧， 三場咯，同埋佢 連贏三場冇錯，係啦。咁好啦， 东岸的冠军啊，东岸的冠军啊，唔系小组，唔系小组啊。好，印第安纳流马二十胜五负。 哦，冇咗个联盟第一啦，俾 OKC 爬咗啦。 系啊，因为连输两场啦。 系 阴公猪， 阴公猪，咪抵死啊！老细战术终于失灵啦。 要黑哨啫嘛。 阿老细都失准啦，开牌。 黑哨，黑哨，黑哨， 算罢啦你。 算啦，第三节讲。 Okay, 你睇咗第三次講 啦， 係啦。咁點解咁多古靈精怪嘢咧？咁啊，我哋不如講住咁多先。咁啊，下一節講下入面發生啲咩事。好，轉頭見。 有人話港日四圍遊啊，乜呢個唔係一個巴士同埋鐵路節目嚟嘅咩？聽眾們唔好搞錯啊！我哋會帶大家睇下向香港嘅南邊有邊度有咁靚嘅海鮮啦。去到北边，原来有咁多嘅牛杂，原来系咁新鲜嘅噃。去到京都，会带大家去睇下有边度有靓嘅豆腐食，仲要系好平，300多 yen 交易食过晏。响东京站附近，究竟边度有最平嘅便当俾你坐住新干线慢慢享受呢？总之，无论东南西北，香港定日本，东京定系大阪，我哋都会带你去。港日四围游星期六晚 Only One Radio， 我是领少。 口痕啊，口痕啊， 口痕啊，口痕啊， 口痕，我都知道你班口痕友噶啦。想知道更多嘅零食资讯，就要留意我哋星期三嘅 零食达人。 本节目系由口痕 .com 特约播出。 创意启动舞台发火，只要你有火，你就可以嚟有台火。全新的有台火，除了有以往的一些不同界别的人之外，还会有很多新环节，有很多新的主持加入的。想知道就要听有台火了。 好，回到来第三节的 ranking 灯了。好了，又是一周点评的时间了。今天呢就不是用比赛分，就是用球队分。咁啊，今日讲三队。咁啊，第一队咧就系孙仲要求，其实得一个嘅啫。讲时讲，咁啊，想我哋讲讲，因为头先数榜都讲咗啦，佢哋啊今年成绩非常之唔错。嗰队叫太阳，有冇人睇过太阳啦？ 有啊， 古年 九 啊， 呢个就 我都有睇过。 其实太阳几好睇喎，而家我觉得。 O K 噶，点好睇咧？ 佢嗱，如果以個悦目程度呢，其實我覺得拍得住拿樹強嗰幾年嘅，因為拿樹強嗰幾年嘅太陽係打得好快噶嘛，即係八秒進攻啦，即係簡稱。其實咧就係、是、一接波就掉啦，即係而家Kelvin Love 嗰招咧愛美神飛彈咁樣啦。咁但係佢哋主導嗰個就係邦格。咁即系拿树好快速地带个波上去，就唔知 A 米啊，跟住阿马里昂啊嗰啲，唔知点样喺边度飞出嚟啦，系啦。咁嗰时打快攻系打得好好睇嘅。咁而家呢一队太阳队咧个阵容咧就系、是、有匕首啦，即系 Bassel 啦。哎、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到太阳咁撚劲，去年打快艇就食到。 继续 有 Dargwish 啦 ，Dargwish 啊，跟住 Morris 两兄弟啦，跟住仲有 Taker 啦 ，Taker 打三号嘅， 系啊 ，Pumley 啊， 系 Pumley 啦。咁其实而家呢个阵容，原本我哋以为佢系听嘅， 系 啦，因为。匕首其实好唔稳定，即系如果以旧年快艇嗰个标准嚟讲，佢好唔稳定。佢系负责出嚟做箭头嘅，佢唔系负责策动嗰、那个。 佢负责偷波住走， 偷波跑啊，入樽啦、啊，飞上去啦、啊，嗰只嘅。但系今年咧，佢去到太阳系出奇地稳阵咗好多。而 Dargwish 系即系以前 Dargwish， 我哋不嬲都话哇，佢系 Lash 嘅二代啦。传啲波好独到啦，但系得分能力冇阿 Lash 咁高啦，射波冇佢咁准啦。但系佢今年其实射波准咗好多，咁变咗呢一对后卫兄弟，我觉得打得几好嘅，即系两个可以互相夹得到，再加上有呢个 Morris 兄弟嘅爆发，哇！ 佢喺 Second Uni 好似大人打细路咁， 黐捻线。咁阿 Tanker 其实今年。好穩陣喎，佢又係嗰啲企喺側邊等波到嗰啲咧，佢唔需要做太多嘢，因為其實而家 NBA 嘅戰術係打得簡單咗嘅，即係冇以前咁複雜。 变咗一啲单功能嘅球员可以上到位， 嗯、 譬如诶而家嘅火神炮啦， 系啊， 你因为火神炮以前打76人啊，或者打爵士嘅时候几唔受重用， 啱啊， 但系 都系， 公牛都系，但系去到今年佢哋喺自己各自嘅球队其实都打得好好，就系、是、因为。NBA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喜欢拿一些三号位四号位的人站在个三分线等波。因为、啊、另外一件事讲的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球员出现，就是一二号位的撕破对方的防守的能力高了，可以传回出来。那太阳其实现在是打这一招的，他有冲抢篮板的、我们叫前锋位，亦都有一些很爆炸性的后卫，所以他就可以打到这一只战术出来。所以而家太阳其实 Bessel 几难 mark 嘅，老实讲而家， 又大只又细粒又快， 大只又细粒，即系讲紧 Lee Robinson 咁啊， 佢嘅系啦，横切面大， 系啦， 身高细粒， 系啦， 但系好快， 同埋好跳得， 系 黐捻死，佢跳得好捻高， 同埋好狼喎， 佢好搏命啊， 系啊， 佢系今年即系通常呢啲球员好衰嘅，攞完大约就通常去叫鸡对草噶嘛。 哦，你讲紧嗰个大胡须嗰、那个， 同埋嗰啲而家着紧零号定八号嗰个咯。 哦，咁样。 嗰类嘢， 仲有 JR 同埋 JR， 同埋 JR 细佬嘅细佬嘅细佬。系啦，咁Bressel 系好生性，即系我觉得佢个心智年纪好成熟啊，去到今年好成熟。以前喺快艇表现唔够多，咁可能即系唔知点解啲球员离开咗 CP3 咧。啊，就硬系有少少进步咁样嘅， 检讨下啦。 请听翻有大飞嗰集嘅 PNR 啊，有讲嘅。 其实系我哋两个嘅，其实我哋三个嘅， 系 系啦。咁太阳而家打到咁，算唔算虚火？要睇下其实有冇其他球队可以 mark 到阿 Bessel 咯。 咁样啊， 我觉得特别赞嘅系 Bessel 咯，因为其实即系。佢交易嚟嘅時候，好多人都話佢係潛力同埋潛力嘅球員， 同埋唔值呢個價，唔值呢個價。 咁就但係估唔到佢今季打落嚟其實係 OK， 又係有樣嘢就係佢處理最，即係佢喺 clutch moment 處理波嘅能力，呢樣嘢係我覺得係可以特別讚下佢嘅。即係我有好幾次其實都見到佢係入到啲 winning shot 啊之類咁嘅嘢，又或者啦或者在clutch moment 裏面可以做到一些很關鍵性的助攻，或者是走攬之類的，令到隊波可以掹得住個比分或者拉得開這樣。其實我覺得不可以不讚 Bessel 咯。 今年來說他 clutch moment 好過 Melo 咯。 咁系嘅，咁你又讲过嗰一阵间讲楼嘅又要讲噶咯， 我会再重复， 觉得好经典喎、 啊。咦咦， 讲呢啲嘢， 阿 Ken 有冇特别嘢啦？如果太阳， 我觉得今年太阳赢系赢在人嘅平均得嚟多种类，学头先阿苗神话斋，射嘅有，爆嘅有，抢嘅有，冲嘅有，撞嘅有，系冇啲戇交嘅啫 ，so far 冇啦， 系 so far 冇戇交啫， 系 啦，只要咧佢可以 keep 住零戇交嘅话咧，稳步上扬，真系都唔系有嚟一战啊，就有嚟冲冠添啊， 西岸冠，又冲 西岸冠， 又染指冠军咯， 讲呢啲， 我有样嘢想问，我唔记得咗，嗰时高达咧俾人换走换边个噶？ 高达 尼尼。 奥卡科 啊，唔系奥卡科， 即系奥卡科而家喺太阳， 系 消失咗咁滞啦。 佢唔会有得打住 嘅， 无限伤出啦。 伤系收裂嘅， 伤椎间盘， 颈椎啊， 颈椎骨 啊， 好大。 我哋有报过噶嗰单新闻，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有哥达喺度，可能会好再好啲啲，即系保护篮板个能力都几高。 我头先， 但如果冇佢咧，即系如果有佢就嗰啲 pump 呢嗰啲就未必上到位。 我头先咧听阿 Cam 哥主要话，乜都有，如果有埋 McGee 咧，真系齐张啦。 傻猪嚟嘅， 讲呢啲 傻猪嚟嘅。 唔系，其实相对嚟讲，今年我有睇过太阳一两场嘅。佢好得意啦，大家系记住佢哋今年换咗个新教练， Jeff Hornacek 系 Jeff Hornacek 啊， 史光昌。 佢个打法咧。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将史龙那套由他再教快了个速度。 嗯， 明白，即是他们本身阵地是稳阵的，可以告诉你，不像那时拿树一打本身阵地，哎呀扑街了那些，没有的，他有本身阵地的。 你話 Joel Green、Eric Bledsoe 嗰啲，佢哋會喺 Westside 扮通啲 Allen 吸入去嘅，呢樣係似史龍嘅，但係佢 好事咯、啊。 佢嘅節奏係比史龍快， 佢哋其實空手吸好多。 係啦，係佢哋即係佢哋有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佢哋半場陣地會同你拖慢嘅，嗰陣時通常好得意嘅，快攻。好的，他哋一搶籃板咧，佢哋搶籃板，譬如 Pumley 啊、Morris 兄弟啊，或者係 Peter Tucker 嗰啲咧，佢哋係個 sense 好好嘅，一攞住個波，擰轉頭望去對面，見到咦有得打快攻，即刻掟俾 Bledsoe， 然後就佢衝噶啦。但係一轉頭見到咦人哋回防曬，掟俾 Dragic 慢慢打，佢哋分得好清楚嘅呢樣嘢係。 幾聽話，係 啊，唔係呢樣嘢唔除啲聽話，除佢哋個 sense 要好，要識一擰轉，即係攞住個波一飛濕嗰陣時要望到。我咩环境要点样打？佢哋呢样嘢做得好好嘅， 智商高， 智商高嘅，即系唔好睇 Pumley 啊，以前嘅白 Maggie， 其实佢今年打唔差嘅，真系。 今年冇咁 Maggie 咯，今年 系啦。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呢样好有趣，睇佢 stat 咧，佢哋平均咧，有六个人起伤嘅得分，仲有两个九字头嘅。但系问题就系咧，喺呢六个人入面有两个系后备嚟嘅。 吹咩？ 如果你计埋而家你当 Joel Green 落翻后备，你都当佢系后备，六个入面有三个人系后备。 吹咩？ 其实 Joel Green 今年打得好好， 一时时。 其实佢上年喺流马都 OK， 只不过临尾又伤完之后又唔用，印象中。 唔系因为呢条友仔咧，其实佢得分得两种手法啫，一系就射三分。一系就入樽， 咁去玩，咁去玩 All Star Weekend 啦、啊，玩晒啦佢。 佢有玩过啊， 玩过赢， 佢咪赢咗入樽王咯。 系啊， 咁佢而家其实摆落太阳个战术咪啱佢咯，即系一系咧就转身，诶前面啊最好见有位咪掉俾佢，跟住佢咪入樽 表演咯， 表演咯，跟住有一个大风车啊，定唔知跨下入樽啊嗰啲咁嘅 highlight 实见到噶啦。 今年好多 highlight 好多啊， 系啦。另外一樣嘢就是空曬俾佢射三分， 是啊、 即係啲45度 cut in 掉去 w i s i d e 俾佢入嗰啲，所以其實今年Joel Green 個入波係咪差唔多有10分？我記得 佢今年而家 12.3 分，但係咧要 mention 翻頭先講三分嘛，佢平均每場射 6.1 球三分，中 2.2 球， 2.2 係啊 ，OK 啊 ，OK 啊，係入得最多嘅， 三成三喎有， 有㗎， 有㗎， 勁過三分神獸咯。 打平打平、 啊、 打平 sorry, 三分神手有篮板 咩咩而家最好捐冇咩 咩最好捐冇咁多 所以咁讲其实你而家你睇係恐怖㗎你六条一入面有三个係后备即係话你个 second unit 係正选级数你打人哋后备 打两套囉可以 係啊 你讲湖人啊 湖人湖人真感觉佢哋都係打两套真嘅 要 dead 三秒㗎呢啲 咁呢几样嘢几好咁所以你话康纳石佢出到嚟呢个教练佢醒嘅，因為佢醒在佢攞翻傳統嘅教法，佢因為佢講過佢用翻啲好書院派嘅教法，即係當教校隊咁教。但係佢嘅打法係跟翻而家 NBA 步伐嘅，即係會有三分攻勢，會有快攻。你諗下以前史龍有幾可有快攻嘅？ 冇啊，全部都係拖慢。 有咁慢，得咁慢咯。 所以阿 Dwyane 咪唔中意同唔中意咯。 總之就要七秒過半場咯。 系啊，仲要佢啲平均得分其实唔算低喎，佢有两个系近20分。 顶你个肺拖到咁慢，点有得高啊？ 近廿分啊，而家。 但系而家有两个，即系头先你讲应该系话佢哋个双位啊嘛。 系双位， 系几好嘅。Bledsoe 要特登要讲呢度有黐线嘅， 黐线。 快啦，又撞得、啊。又细粒，佢快得嚟大只，即系立邦 James 都仲可以，都仲可以拦下佢顶佢两嘢。佢呢个就捐你的。 其实佢同Dargridge 咧今年嘅数据好近， 好近呀！ 佢两个都系19分，跟住6.0个助攻，跟住 free throw 咧又系79-78，跟住三分啦，一个33%，一个37%，跟住平时入波嘅 field goal 咧就系48%，两个其实差唔多， 差唔多嘅， 系啊， 出啲分钟都差唔多， 好近噶两个， 因为佢哋系啱啱就系负责两件嘢，佢真系打双控啊， 一干一油咯， 一打快就 Bledsoe， 一个快 一打慢就 Dragic， 好易睇到，通常一见半层阵地战咧 ，Bledsoe 就做空手 cut 嗰个，但系咧如果你打快攻，你见 Dragic 系后上射三分嗰、那个 ，Flinflam 噶嘛， 系啊，因为 Dragic 唔够 Bledsoe 快啊嘛， 系啊， 通常俾 Bledsoe 用。第一件事望，Joel Green 喺度先 我唔喺度，跟住试下自己冲冲唔到，冲唔到。嗱，通常佢谂完之后咧，阿 Jackie 就已经系抌咗喺三分线嗰度噶啦，跟住交俾佢射三分。 然之后咧，当住拖慢嘅时候咧，就 Jackie 咧控住个波啦，跟住我嘣一声冲咗上去啦，喺个波你喺度细咁丧转咯，老鼠仔转都转到你散为止咯，跟住转到空咗啦，咁跟住就 Jackie 将哦好行埋去先，咦，差唔多有位咯噃， 有三分死啦， 唔系佢系谂佢系要捞一捞先，佢仲话有时间谂啊，我行我走埋去走缆好啊，定系我企喺度 spot up shoot 好呢？啊，都系冇啦，都系全俾 Basil 爆埋佢啦， 系啦，所以好有系统嘅，啱啱就系一个快攻，哦，打唔到你可以俾 Jackie 头先讲啦。射咪射咯，射唔到咪变半场阵地战，咪抓佢除咗咗个波咯。 冇错， 跟住就可以继续 run 啦。 佢打阵地战有个人都几，嗰、那个 training fire 都几重要。 training fire 系、啊，因为佢即系 cut 入去嗰阵时候 ，training fire 会走出嚟。 射三分四，三分四嚟噶嘛？佢系 系啊，呢、這个系都几好用，即系佢成个系统系好清晰。是啊、但系你唔觉得好似灰熊咁？你断一只佢会死嗰啲嘅？ 又唔觉，我真系完全唔觉噶、啊。你谂下， 我觉得佢断咗 Basil 会死咯。 嗱，老老实实断 Basil 或者断 Dragic 其中一件都真系大镬啲嘅，但你谂下入边三四五号位断一件 冇问题啊， 嗰啲真系冇问题咯。 你咁 Omora 兄弟 ，Omora 兄弟又系傻嘅，三四五打晒可以，两个都得、 啊。喂 ，Jaquan 都可以打个二号啊， 系啊 ，Jaquan 又系二三打到嘅。 同埋最主要咧，佢哋呢一班主力咧，其实佢哋个罚球命中率好 高噶。 嗱、我而家就咁数一数啦 ，Eric Basil 79，跟住 Dragic 78。Morris McKee Morris 就78 Jello Green 79 Channing Frye 81 Marcus Morris 呢就76是 Pumley 少一点 Pumley 48 PJ Tucker 呢 Tucker 70所以其实他这一班呢如果博到罚球呢都挺稳阵 即是有什么意欲你就收起 Pumley 放 Morris 兄弟是第一个打中锋 Pumley 都不会打人人中 Pumley 都不会打好 不用怕被人 hack 的这队 这队球是没得 hack 的这队球是没得 hack 的这队球的战术叫 hack 阿林 但是唯一人因为真的博索差一点是只有 Pumley 更易就是这个差一点不过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悦目和实际都 OK 的所以可以望一望，可以望一望啊！我唔系话睇好啊， 唔系我真系我认真，我觉得如果咁样一路打法落去，真系 冇灯啊，冇灯啊，冇灯啊，冇灯！ 我只右手一路摸住啲木噶，一路 touch 会紧嘅。 OK， 咁可以再睇。好啦，下一队啦，讲完对西岸，不如讲翻嚟东岸先啦。纽约， 哇 哇 ，Shake the moon，Shake the moon！ 哇，今年应该讲今个星期有两单嘢可以上到。 你讲晒两单啦。 第一单咧就系、是早两场引起骂战嘅，系引起个教练同球员骂战嘅。咁咧就系、是、话说咧，当其时咁临尾几廿秒嘅时候咧，咁啊纽约咧就要首波，咁咧就守对方嘅 Bradley Beal 啊 ，Bradley Beal 系啦， 扑紧轻嘅 表仔。 咁阿彪仔咧就冲入去上篮啦。咁原来咧阿 Woodson 后屘就话：哦，我哋咧系创造呢个防守嘅架势嘅时候咧，冇谂过对方会入波噶。所以咧，对方入完波仲有六秒嘅时候咧，佢系反应唔切噶。 我屌！ 咁话说当其时咧，纽约仲有三个 timeout， 但系六秒、哦。 咦？ 你谂下六秒，正常一个教练系咪应该？哦，好啦，咁我 timeout 啦，咁我半场开波。咁我六秒可以做到好多个攻势啦，咁我可以传下波啊 ，Visai 啊，冲埋去入，即系铲篮啊，诸如此类。旧年你谂下，LeBron James 嘅东岸决赛第一场对住 Paul George， 一点几秒都可以铲到入去啦， 两秒一 系啦，两秒一， 两秒一攞波飞起过咗 Paul George， 转身跟住上篮，系啦，跟住转身，咁又绝杀咁。六秒，其实基本上你有 Melo， 你有 J.R. Smith， 其实呢两个我觉得系 J.R. Smith， J.R. Smith， J.R. Smith 其实旧年 Crush Moment 都有入过两球， 系、okay, 啦、 okay, okay. ， 今年你唔好理啦， 你唔好理住， 咁你有 Melo 呢一个我哋被誉为 马神， 马神啦，咁你被誉为佢喺 Crush Moment 嘅时候非常之稳阵嘅球员，其实六秒真系可以做到好多嘢 ，Cool， 有波到佢首先啦。 系啦，咁当其时发生咩事咧？就系、是、六秒底线开波 ，Melo 望一望一望个系自己底线，望一望个教练，啊冇 time 啊，好啦，咁我自己带波六秒啊，带个波过半场，哎呀俾人夹住。求其怼个三分波输咗， 系人都知系安东尼射，仲有咩？个个都 double team 佢噶咯，已经系临尾系。 系啦，咁后屘发生， 你唔系谂住我会 double team 阿玛尼系嘛 ，Smith 系嘛 ，J.R. Smith 饮佢射啦。 阿玛尼都入过winning shot 噶、 啊，几多年前、啊？ 上个礼拜仲有球 winning 嘅， 佢离几远啊？ 上个礼拜啫嘛， 佢唔系啊，我话嗰球波佢离我篮几远啊？ 半场后两磅，我冇记错系。 屌，负六嘅啫，屌！ 啊，唔系你话阿妈你嗰球 系啊， 中距离嚟嘅， 中距离系啊， 我中距离啊嘛，你谂下而家今日阿咩佬嗰球喺边？ 半场后两步 咯，咁啊系咯，你叫阿妈你掉，你个阿妈你掉啊！ 咁啊，后屘发生咗啲咩骂战咧？就系阿咩佬咧就接受访问啦，就话哦，如果阿 Wilson 觉得佢错咪佢错咯，如果佢要承担嘅佢承担咯，即系讲到好灰噶啦。咁咧，阿 Wilson 讲咗一段好劲嘅嘢回应啦， 呢、這个坚啊， 系啦，阿 Wilson 就话。哦，当年咧，我喺呢、這个英队嘅时候咧，我哋都试过好多咁嘅贪，即系好多咁嘅 moment 都系落后紧噶啦，我哋都唔系贪猫噶 ，Joe Johnson 会帮我搞掂噶啦，即系话 Melo 唔够 Joe Johnson 劲咯。 咦咦， 讲呢啲， 哇， 真系讲呢啲， 哇，讲当年咯、 啊。嗱，咁不过好老实讲。譬如你当睇翻旧年嘅 highlight， 即系旧年 Joe Johnson 去咗望到嘅 highlight，、其实 Joe Johnson 真系入过好多 winning shot 或者、叫做绝杀嘅。 唔系，问题系有冇嗰啲 highlight 有冇影佢之前有冇探猫先？ 冇 。有冇呢个系咪得翻六秒先？ 曾经有一个即系完咗呢个骂战啦，咁之后唔知道发生咩事啦。 咁快？ 咁就有个纽约嘅球迷喺度 search 嗰个咪叫 Spike Lee 啊？ 唔知又喺度 search 翻 Joe Johnson 嘅绝杀片，发现其实从来冇一次系六秒，即系好少时间要自己半场带个波上去射三分，冇啲咁嘅事发生过嘅。 我印象中有一次，好似系 Joe Johnson 第一年入去，即系三条 J 咧，当年呢、這个George Childress。跟住 Joe Johnson， 另外仲有一条 J 系边个？唔记得咗先。 坐猫靠佛 啊，唔系一线英王， 坐时史咪夫。 嗰个年代，佢系有一次对76人，火神炮入咗球三分波，跟住赢咗一分，跟住 Joe Smith 冚冚声两三个长传钉钉钉，然后 Joe Johnson 真系冇嗌贪猫噶，佢嗰时阿巴扎头仲要扮嗌贪猫咧，跟住一望过去，跟住掉出去。两三下短传，跟住 Joe Johnson 上篮入咗赢咗。 诶、嗱，唔同啦，而家呢一个系咩佬自己大波？ 系啦， 你讲嗰、那个，你讲个亚特兰大嗰个系传波。 系啊，冇拍个波，全场嘣嘣嘣几个传波就去咗啦。 嗰、那个系弹珠机。 系啦， 呢、這个系自动滚球， 唔系鬼佬碌嘢咩？草地滚球。 系啊，滚系草，系 quicker 啊， 系啦 ，quicker。 咁啊。阿彭，呢单嘢你觉得边个唔啱先？ 我觉得系 Wilson 唔啱嘅。我好想屌 Wilson 好耐，其实 嚟嚟嚟嚟嚟嚟嚟， 我唔系好明点解佢嘅佢本来佢本身个调动咧，佢由上年同今年都系佢成日喺度换嗰个嗰五个 starting five 已经系咁喺度换，咁就同埋佢唔嗱，我除咗有一场波上阵就系今日啱啱嗰场，佢嘅调动系 O K 嘅，但系再之前嗰啲真系好。真係好黐孖筋嘅。第一，佢明知自己 ball movement 唔好嘅，其實紐約人佢哋，但係咧就死出咧就係 Felton， 而唔用呢個 Woodridge 嘅。而 Woodridge 同埋Pidgeoni 咧，其實係令到對波咧係可以令到 ball movement 好翻啲，但係佢就死唔用嘅，係直到係上出係啊，就係巫師嗰場 Pidgeoni 都傷埋啦，先用 Woodridge 嘅。 系啊， 而依家咧，佢有个又系佢哋防守其实都系麻麻，但系又唔出阿和平哥呢样嘢咧，系即系我系好唔明 Wilson 嘅调动系点样嘅。再加埋呢一次咧，其实佢我真系唔明点解佢唔会嗌 time out 咯。即管佢话佢好有信心防到 Bradley Beal 嗰球嘅，而本身 Bradley Beal 嗰球佢哋防守都已经有问题，就系佢点解冇人。当时 Bradley Beal 对住嗰个系边个咧？就 Woodridge 呢一个咧防守系极差嘅，咁就但系就冇即系已经系拉开咗，但系冇人协防嘅。当时系直情 Bradley Beal 系好轻易就上到嗰球 lay up， 咁就即系第一啦，即系我觉得系 Woodson 错多啲咯，而安东尼只不过系真系 即係佢本來佢其實今年本來 Coach Moment 已經係好好差嘅，其實本來安東尼今年已經。 Cool， 我播到佢首先講啦。 係咯，咁就本來已經好差，咁就依家好似仲要，即係你有六秒幾，其實一個 time out 可以做一個完整啲，成個攻 possession 可以完整啲，好都好過安東尼自己一個大波。當嗰幾條友都知道一定係你射噶啦，咁你真係如果係咁樣嘅話，真係我覺得輸得係唔抵嘅。 我幫你補充少少啦。咁我發現咧，即係啱啱開咗紐約嘅 stat 咧，頭先你講佢嗰個 starting five 射轉啦。咁我數一數，我發現原來佢今年排嗰個 starting 有十一個人打過正選。 係 啊， 係啊，好癲嘅。 上年都已經係咁嘅啦。不過， 哎呀，好過迪安東尼啦。嚟嚟去都打六个定七个， 但 人哋打正选都有十一个啊！ 但系而家人哋系将个正选后边每人间半场、啊， 劲咯、 啊，系咯。阿 Ken 我似唔想讲嘢，因为呢条友仔 有咩好讲啫？你谂下成件事，喂 ，Mike Wilson， 哇，你简直就系神级教练啦、啊，系咪先？ 今年神到真系 神到不行啦、啊！谂下，有阿、泰神有阿、拳王嘅时候，阿伯吉恩尼要佢。哦，要佢冲埋去做男仔喎、啊，咁跟住咧，好啦，阿意粉咧就喺度谂啊，你老尾啊，要我打我最弱嗰份，我采购你，跟住话好，我要打得进取啲，系咪进取啲啊？嗰次新闻 出去， 系啦，豁出去，跟住就丧蛇三分，哇，嗰场波几好睇，系咪先？之后咧，唔知系咪阿神级教练咧喺度屌鸠佢啦，跟住又走翻入埋去做一个咕哩，好啦，今日咩佬啊，照样打翻四号仔啦，冇得拣啦，因为嗰个三号仔阿沈拔就。要俾佢啊嘛，潛力新星啊嘛，係咪先？有好有 potential 哎呀，你唔俾佢打多啲，扁俾其他球隊睇板啊！ 啱啱冇啊！ 咩啊？ 阿斯咧？ 阿斯啲啲唔需要啊，睇舊年嘅數據得噶啦。即係咧，我哋去建工咧，攞舊年嗰張税單證明你有幾多薪金得㗎。 啲 fans 嗰啲 fans 火箭啲 fans 好似好中意強調阿斯有幾強啊嘛，喺嗰個效率方面。 嗯，你啱喺效率方面真係好強。咁啊～心培呢啲咁系潜力新星嚟噶嘛，俾多啲机会佢发挥噶嘛，系咪先？ 如果唔系点卖都好价钱。 冇错，好啦，肥盾嗱，完全唔可以怪肥盾嘅，你谂下，佢本身得一样功能嘅啫嘛，就系、是、turnover。做其他嘢嘅咩？肥盾，你谂下佢有啲乜嘢系强过 turnover 嘅？ 有 系 有啊，我评价。 你啱，非常之啱。好啦，咁然之后再谂下。我哋本身嗰个二号应该派边个落去嘅？开季之前投嗰两三场 ，Pejani 啦， 哇！嗰阵时咪有得几好咯，系咪先？因为控球嘛，因为而家有边个控球？哇 ！JR 出咗嚟之后，边个翻嚟？ 我唔想提呢个， 唔好再提啦！打咗正选真系好戇鳩啊！真系 JR Smith 就要嚟刺激你噶嘛？呢、這个人攞嚟，你谂下 JR 啊！ 即系你可以留意一下今日打。公鹿咧，佢射咗几多球三分，真系犀利。诶， 三分射手嚟噶嘛？人哋系 入咗几多球啊？ 入咗几多球啊？个重点系真系 JR， 屌你够我嚟踢波，你老味你咯，唉，你老味仲够，仲好讲喎。 JR 好似有个 NBA 纪录噶嘛，一节入最多定一场入最多？ 佢曾经有个曾经系一场最多三分嘅， 但系好似个零月之后俾阿癫丧狂破捻咗咯。 系咯，即系你知癫丧狂呢啲纪录系我嘅，你唔可以改写。 诶、欸，你又系高中球员，我又系高中球员，我冇人差得过你。 我想知一个纪录系咪一节炒几多球，有冇佢份？最多炒几多球？ 未过到一节最高应该系有一年嘅总决赛，唔系有一年嘅总决赛呢、這个 John Sass 创出嚟嘅斗炒嘛，佢嗰阵同火箭嗰个 Maxwell。 唔好提啦，你谂下今年我嚟踢波啊，破晒啦！好啦，咁啊谂下，嗱而家谂到成件事啦，好啦，正选啲五个叫做出咗嚟啦吓。首先成件事就系、是、阿神级教练佢个 key ball 系边个 key 咧？系， 梗系 JR 啦，仲使问嘅？今年前神 JR 同 Felton 咯， 系嗱，好啦，咁你叫肥盾去带波啦。哎呀，咁啊过到半场之后要做啲咩咧 ？Turnover， 冇错啦。咁然之后咪俾人攞分咯。咁然之后跟住啊 ，Turnover 攞得多啦。失分开始比较多啦，落后紧啦，咁于是 JR 咪要 step up 咯，哎，射翻几个三分，攞翻个刷新呢个 NBA 嘅新纪录先，刷一刷佢先，但系唔得喎，咁于是咧，好啦，咁咪俾 Sumpert 啦，喂 ，Sumpert 尝试啊，佢上场嘅时候有冇人记得佢系上场嘅咧？ 最惨系佢，真系 落紧场嘅时候，边个记得佢喺度咧？ 冇 噶，冇噶，佢系隐形噶，即系咧变咗咩咧？成栋楼又系打少一个。好啦，咁围然之后再谂啊，而家啊泰神拳王相出咗啦，咁阿巴基亚尼即系呢个二分状元要打中要打五号位啦，哎呀咁阴功，咁佢咪冇得射三分咯，咁咪冇得豁出去咯， 佢系照射嘅，我话俾你听。 好啦，咁啊大镬啦，然之后咪变咗咩路要抢板咯。哇！你喺呢个时候，当咩路要成日抢板，要成日搏收嘅时候，佢可能精神性被下降噶啦嘛，已经俾人打到哇残晒都攰晒咧。你然之后叫佢第四节叫佢射呢个 winning shot， 你话佢死唔死啊？ 唉，嗱，即系咁，作为一个教练咧，阿 Woodson 话佢自己冇谂过 bad new b 会入波，所以冇反应去嗌 time out。 屌，我咁冇谂过对面嗰队波球都入啦，扑街！ 有信心可以防到嗰个 possession。 哦。嗱，即系咁样，我睇过咁多 NBA 教练咧，即系我甚至话睇过啊，阿 Mike Brown 啊，嗰个叫 Mike Brown 啊， 哇，最佳教练喎， 系啦， 最佳教练啊，阴公， 系啦，佢曾经喺某某电台访问嗰度咧，就讲过，你嗌 time out 喺呢啲 moment 嗌 time out， 基本上系本能反应嚟噶啦，要系， 我觉得系咯，即系你呢啲好正常嘅嘢嚟噶嘛， 你。六秒钟你知道时间，因为你打预咗噶嘛，你见到球入咗即刻嗌啦。 Mason 有咩你叫成碌木咁样啦？边有边有呢啲 sense？ 同埋佢其实当其时 foul to give 系未够嘅，佢其实可以再 飞棍再 佢系夹硬拉一拉标仔，跟住标仔咧就可能停一停，咁佢对方可能得翻几秒再做一个攻势，基本上就冇乜问题嘅。 但系你唔知点解佢会咁咯， 所以我为佢好似俾人耍散之后，今场系好翻啲嘅。公鹿呢一场系 佢再唔好就扑街嘅。 哇，对公鹿都输就真系炒得啦， 大佬金港大战啊！今日 屌你西布朗咩？ 大佬洛域治对西布朗咁制， 洛域治 西布朗， 洛域治 留翻 F C 讲。即系呢样嘢，第一你唔可以咁讲。第二样嘢，佢最错，我反而最顶气唔系佢做呢个决定，而系佢跟住讲嗰段嘢。喂， 佢冇谂过 Bradley Beal 入波系嘛？ 佢系做庄臣嗰段啊。 系啊， 我谂紧就系全世界都知而家湖人候住 Melo 噶啦。 系啊， 你又知道你对波而家打到几捻好噶啦。 系 啊，而阿叻都赢咗你啦。 系咯， 速龙都赢埋你啦。 系咯，喂唔得。速龙当其时系呢个区头嚟噶， 上 次佢系上个礼拜佢系越级挑战区头啊， 系 输系正常噶。 O K， 我即系苏咸对皇曼联系不能接受， 系 啊， 我都系留翻 F C 讲。咁即系你而家咁嘅境况，你个头牌而家最有效率嗰个添啦。喂，大佬，人哋从你每个 Melo 每场同你攞廿六点几分，九点几个篮板啊！ 九点几个篮板，全队最高嗰、那个，真系 任到 三号位系咪？而 三号位啊， 四号、 五号， 俾人逼打四号防守，有阵时守埋你五号，任劳任怨。喂，老实讲，佢真系任劳任怨， 阴公 乜都肯做。 其实佢真系完场之后咧，佢连自己嗰个头巾都掉埋，我觉得系可以谅解嘅，真系。 系啊， 佢嗰下 真的。其实佢好老实讲，佢真系有一日佢半季之后走咗，我觉得完全唔怪佢。 Melo 心谂，妖早知我都减薪啦。 你要讲呢啲？ 唔系，打电话俾立邦，喂立邦啊，喂你嗰度我八百万有冇位啊？ 八百万都冇啊 ，sorry， 吉都吉到俾佢啦，吉都吉俾佢啦， 要底薪啊，要底薪， 吉都吉俾佢啦， 吉都吉到俾佢啦，唔好玩啦。 哦，雀仔拜拜嗰只， 系咯， 好登叔啊。 B 屎会即走， 系啦，又俾人拱走， 系、哦， 唔系咁啊，啱咯，三只大麻友一齐飞咗去咯， 啱晒咯， 咪咯，冇错咯， 系时候去呢个纽约。开片咧， 定系佢同阿立邦讲，喂，我哋换队啊！ 系立邦，你都戆鸠， 你估打紧 2K 咩？屌， 你是傻的吗？ 咁好老实讲，你讲句咁嘅嘢，你系咪真系想讲佢走先？ 梗系唔会啦。 咁但系而家咁讲讲嚟做咩？ 唔系嗱，我嗱企喺 Woodson 个角度谂，你谂下，当呢一队纽约连阿 Anthony 都走埋。输是正常，佢系唔使负责噶。 佢咪可以保到佢份工咯，咪继续输咯，唔需要负责噶。 哦，咁样，但系我相信佢一讲就咩路嗰日，佢已经死咗啦。 嗯， 死唔去，死唔去，死唔去， 死唔去，死唔去。 两个只能活一个，因为 系啦， 唔系你讲咗埋咩路，冇人睇咯。咁你知阿杜林条友嘅，即系个老板啦。 唔紧要，始终会有 Spike Lee 喺度嘅。 哦，即系而家啲人全部都系咩咧？即系到时纽约而家嘅入座率唔系因为场上面嗰场波， 系侧边嗰啲明星噶嘛？ 而系啲人喺度揾谁是明星？ 系啦， 攞个因为即系到时啲人攞住个望远镜啊， 即系又系入到场之后就 Who's Wally 嗰啲， 咪同湖人一样啫嘛？湖人入去都系睇明星噶，你以为睇边个啊？ 高比啊嘛， 唔系 哇 哇，讲呢啲 系啦，讲呢啲梗系睇下下面墙边嗰度有冇啲乜嘢 索女啊， 系啊，以前系睇书。 你知唔知而家喺湖人墙边有啲乜嘢明星 fans 啊？ 碧咸啊， 碧咸系阿美噶， 系咪啊 ？Victoria。 翻咗英国啦， 唔系以前啊，我讲紧以前啊。 嗱，可以话俾你听，轻轻数一数，有 Leonardo， 有 卡比奥啊， 梗系啦。 哦， 同一个人嚟嘅咩？ 同一个人嚟噶， 咪有好多 Leonardo 嘅，系啊，有金马伦戴亚斯啦，有阿诺朱华森力啤啦，有史泰龙啦，有Jack Nicholson 啦，有汤汉斯啦，我净睇呢啲都够啦，系嘛？佢都系俾紧同你差唔多价钱嘅飞嘅咋？ 佢应该唔使俾钱嘅，你觉得？ 诶，应该要俾嘅。 Jack Nicholson 系买贵票，但系坐场边位。 嗯， 但系其他头先除咗 Jack Nicholson 啫，其他嗰啲系真系买飞，最多佢系买贵飞。 嗯， 但系都系一齐买飞嘅。 嗯， 好强啊！ 系啊，仲有 Justin Bieber 咧， 系咯系咯， 吓 Justin Bieber 佢仲敢出现？ 薯仔 俾人通缉， 薯仔薯仔个巴西啫。 哦，翻巴西冇问题。 澳洲都落咗令嘅，其实 系 唔系澳洲？ 好似阿根廷都系，你讲好似阿根廷， 但系佢大喇叭地方啊。诶，我哋翻嚟 讲翻啦，先 美国冇咪得咯。 即系其实你 Wilson 咁样讲，其实好错啊，成件事。咁啊，算啦。 佢唔觉得有后果噶，佢。 唉，算啦。所以呢啲啊，我不如自评。我觉得有即系 Mike Brown 有对手 啦。迪安东尼有对手 咧。迪安东尼已经晨早摆脱咗啦，好似爵士咁。 唔系， 安东尼而家 同教练都系同一个 level 嘅啫。我觉得。 迪安东尼而家硬硬剥紧花生啊喺度。 哇！你呢两条友俾人杀。 哇！你两个傻仔仲唔到你啊？ 即系搵你两个挡箭牌先啦。好啦， 另外一单仲有笑料嘅。 就讲翻就咩啦？就系跟住。阿 Mike Wilson 啊，好似俾人咩屌完嘛，跟住喺今朝嗰场金矿大战啦、 啊，正啊！咁啊，话说咁今日咧就对甩角佬， 一 战佬， 一战佬， 咁咧就基本上咧真系打甩比嘅，成场波咧好近嘅，咁如果 咁低分啊， 如果你睇翻嗰啲咩咩 leading switch 嗰啲咧，即系得分边个领先啊，转嗰啲。我谂转咗三十几四十次到啦， 个仔都拍烂， 系个胎个胎咧就应该廿零三十次。 咁一接二 friend 唔同咗嘅咁样， 你入一分我又入两分，你入一分我又入分，或者你唔入分我又唔入分，你入一分我又唔入分，系啦。咁咧最经典嗰个场面去到最尾嘅时候，十一秒，当其时纽约领先紧两分，跟住阿泰神就攞到个篮板传翻出去，咦？状元爷，你喺出边啊！好啦，我传俾你啦，仲有十一秒。嗱，你谂下，阿 Ken 问你，你对球队领先紧两分，你攞住个波，最后仲有十一秒，你会点做？你攞住个波，你领先紧两分，仲有十一秒， 我会 hold 住个波咯。 系啦，但系我哋嘅二分状元好伟大地，你觉得佢会做咩？ 豁咗出去咯。 唔系，我真系觉得我真系本身，我真系想我豁出去嘅本身，我用咗我二分状元个 mindset 啊。好攞住个波十一秒，咁咪射三分啦、 啊！当其时佢空晒， 咁咪射三分啦、啊 啊。好啦，佢又真系射咗三分啦， 真系攰得出去。 其实我真系想讲，我真系想射三分嘅，系我嘅话， 佢好本能地，空晒，企三分线，我梗系要豁出去啦，怼咗三分，哎呀，炒咗，对方攞咗个篮板，哎呀， 嗌 探猫，识嗌探 猫。 跟住转头嗰边，哎呀，入翻两分，咁就打平，入加时，入加时，冇咗啦，冇晒时间啦，加时。 唔系啊，最印象深刻嗰样嘢咧，就系巴基亚尼射完嗰球三分之后，扎特拿个反应系好搞笑，系成个人跳喺度，双手喺度啤住巴基亚尼，你搞乜撚嘢啊？咁样。 欸、要加翻十三个字粗口啦。 Motherfucking！ 跟住咧，白景一年系好反应好迟钝，好似咧过咗几秒先知自己系做过啲咩嚟。诶，嗰一刻系咩 moment？ 几秒之后豁出去完啊嘛，豁完出去之后，跟住咪回魂，即系佢哦， 我点射咗架？ 唔系，佢心谂你讲咩英文粗口？你讲翻意大粉啦、 啊。我哋意粉喺边啊？ 有嘢系咪平时落后得多呢啲本能反应变咗个？ 我 哋又要追分啊！ 领先两分，以为自己输咗两分， 话晒都系我个外将之一，我围要挖佢先。今日咩来？而家今日咩来打咩位啊？ 四号位。 咁点解八？咁八阿八阿二分嗰时打咩位啊？ 三号位。 第六人。 好啦，咁出到嚟喺嗰个 moment， 哇！咁喺嗰个得翻十一秒，梗系要射翻一个。Final winning shot 啦！平时 Melo 射得多啦，今次仲到我豁出去， 但系赢紧。 诶，讲呢啲， 佢系有信心入啊嘛， 系有信心入嘅。即系去到呢 moment 入咗之后，我仲唔系英雄，系咪先？ 佢今日 领先五分同领先两分，哇， 争几远啊！ 佢今日六中二啲三分。 咩话？ 佢今日啲三分六中二啫， 三成三咯， 三分神手， 三分神手咯。 佢嘅命中率嗱差个 super 啦，未入过啦。又即刻伟大嘅 JL Smith， 我唔讲住啦。但系跟住 Melo 啦、Udif 啦都准过佢嗰日。 诶，唔系咁重要嘅。 其实好老实讲，讲今年二粉嘅三分命中率其实唔高，两成九嘅啫。 因为丧蛇啊嘛。 佢系由十一月尾去到十二月嗰排好差，即系呢个系正常水平嚟嘅，其实系已经系佢嘅。 呢啲咪豁出去嘅后果咯， 系因为佢豁出去系唔系都怼啊嘛， 冇错。 咁 不过讲翻样嘢，好彩地系加时赢咗，仲要双 O T， 双加时 打多咗十分钟，咁咪查下数据咯 ，O K 啊，冇问题啊。 你讲查数据， 如果输嘅话，安东尼又嚟料啦，又会掉多几次头巾。 唔关佢事，唔关佢事，唔关佢事。今次完全唔会关安东尼事嘅，因为 从来都唔关佢事 啊！你乜都冇掂过波， 佢嬲到真系。 麦威臣讲嘅嘢咧，今次如果真系讲翻同一样嘢咧，就唔关安东尼事啦，今次关意粉事啊！ 如果系做庄臣，点会一定会搞掉我唔使阿泰伯添咧？ 咪咯， 佢会咁讲吓。如果嗰个位系租庄臣攞住个波，梗系射三分啦，因为入咗啦。 我冇谂过会唔入咯。 系， 我仲谂住有机会嗰个四分 play 嚟噶， 空晒。 你估武王咩？象咩靠阔咩？ 即系我咁样讲咯。我只可以话咯，我怀疑真系百几一年唔记得咗自己领先紧。 因为今日咧，真系好老实讲呢、這个领先嗰个 switch 啊，太 多 啊，转到大家都唔记得咗。佢以为啊。睇个分派，哎呀，原来我哋领先紧噶，咁样即系射完先知咁，是但咯。 唉，咁呢场我讲有啲嘢，我头先我查数据啊嘛，即系当一场波去到双 OT 个结局都冇人过110分，你插乜卵嘢啊？ 篮板咯， 篮板 同埋 turnover 数字咯 ，turnover 好啊，可以讲下啦。咦，真系几多啊？我哋嘅战佬。20个，纽约好啲，12个，咁啊，但系咧， 好高啊！ 嗱，但系另一样，今日有一场咧，阿赞达出嚟嘅，赞达出嚟嘅数据咧，9分，9个篮板，但系阿尔粉咧，嗱，唔好话佢嗰个戇鳩，佢真系嗰下戇鳩嘅啫，佢全场系攞双双噶，打后备啊，12分，10个篮板啊， 因为 A 米冇出啫，佢出多咗， 但系我可即刻问个问题啦，好啦，喺呢个阵容上。我不明点解唔要摆安东尼四号都唔摆二粉打四号咯？ 喺佢嘅心目中已经将安东尼定位咗去四号咯。 佢上年嘅必胜方程式就系将安东尼摆四号位。佢今年佢根本系想继续试下，继续用呢一套方，用呢一套咯。 跟住咪玩炒安东尼咯，然后咪开始同湖人倾偈咯。 唔紧要，湖人等你。 湖人等紧你，今日好好啊！ 高比等紧你，高比 等紧你啊，大家 friend。第二样嘢，嗱，佢今日做得好嘅 ，Udrif 打正选啦， 系， 但我想问一条友，点解佢会打正选呢？嗰、那个人叫 J R Smith，OK，、okay? 屌 ，OK， 19分，得，系你好劲，好啦，命中率全场射咗23球，估下中几多？ 23中8， 23中8，嗰个安东尼29中9，大家争啲估中，我知咩事，系23球，23中7啊！ 哎呀！ 哇！ 呢样都唔恐怖， 高估咗佢啦，真 系。呢样都唔系最恐怖。你估佢系三分中咗五球，你估佢射咗几多球？ 我印象中系十几、十七、十八。 我估廿球，冇咁多， 起唔到咁多次。 我印象中记得系呢个 十七， 十七球 系啊， 十七球中五球，咁你射乜捻嘢？ 其实今日好彩系靠乌队今日七中五嘅三分， 乌队七中五，佢五个助攻， 你俾到时间佢系做到嘢嗰啲人嚟嘅， 系啊， 但系就真系好莫名其妙地系唔用咯，乌神系唔用同埋唔用。 另外仲有就系头先阿彭讲开嘅和平哥啦，阿世界大阵啦，四个偷波，佢有三号位有人打过你打后备，点解你要摆个？十尺六尺五寸双个膝头哥，今日正选啊，一分 好嘢， 射五中零，出咗三十一分钟，咁然后先至知死啦，识摆下意粉上嚟啦， 清新人啊嘛，屌你， 仲新第三年啦， 诶、哎，未够五年都叫新人啦，屌你， 哦、 你识 keep 咩？ 佢想整高啲个 trade value 啊， 系啦，总之要俾人睇板噶嘛，屌你， 咁整得几高呢？佢除咗有呢個一分之外， 佢個頭，你睇佢個頭有幾高，你就知啦。 咁咪輸俾 Lawrence Cole 啦，輸埋俾平頭飛啦。 咁咪係咯， 平頭飛嗰個二階唐裝大佬。即係我唔明，你而家人腳唔係冇，你贊達都出埋嚟啦。你而家又打起咗啦 ，Team Hardaway Junior 啊 ，OK 啊 ，OK 係 OK 嘅。 你有咁多人腳，你應該係一至五號位排翻個正常啲、有效率啲嘅。 其實 K Mart 都仲打得， 好似傷咗，近排傷咗佢。 K Mart 傷咗，佢傷咗個肚肌、腹肌傷咗。 點解做 sit up 嗰時拉親啊？ 唔係啊， 跳起嗰時一扯啊！ 佢老婆好索噶，你冇？ 哦，啊、明曬，明曬。 佢老婆真係好索， 明曬。得啦，哦，咁應該抵傷啊！呢啲， 即係我又更加唔明。好啦，你話季初。你話贊達拿拍意粉拍唔掂，因為大佬你擺意粉擺籃底，你兩個撞埋一齊咪撞車咯。你難得而家意粉豁出去射三分，你就俾佢打正選啦。 佢唔明啊呢啲嘢，即系咧，我相信咧 ，Woodson 咧本身係一個完全對呢個 social media 完全零認識嘅人嚟噶。咁咧佢完全一翻到屋企咧係鎖埋自己間房度咧，完全唔睇新聞啦，完全唔上網啦，完全唔淨係喺度睇帶咧就知啲搜集嘅啫。 我 相信。 我仲以為你講係佢翻到屋企就閂埋道門，對住 John Johnson 以前打英隊嗰啲片度打飛機添。 有機會㗎，亦都有機會嘅。你可能佢可能屋企資訊科技唔係好發達，咁可能屋企冇裝上網線。咁咧，哇！你唔发觉咁咧，所有球员，其余所有嘅消息喺社交，唔系社交，佢嘅 social，Twitter 啊、Facebook 啊呢啲 po 晒嘅嘢，完全唔知噶，完全唔 update 噶喎，条友，你唔觉嘅咩？ 好，佢好真系好唔识变通嘅一个教练。 乜其实老实讲，意粉状 成碌木啦，有咩你见到 Woodson 真系好唔识变通啊！ 意粉状元加上呢个赞特拿， 其实系好 你可以打翻小牛嗰只啫嘛，咪司机加赞特拿咁打 咯。你将意粉变一个，你将意粉幻想成一个司机，咪几好咯？ 我印象中咧，赞特拿同巴基亚尼即系季头嗰阵咧摆出嚟咧系 OK 嘅，系好好嘅。 不嬲都 OK 噶。 衰在嗰阵时唔俾巴基亚尼射，唔知系佢唔俾啊，定系巴基亚尼自己惊唔射啦，系唔射三分。 佢自己唔驚噶嘛，佢話我好驚俾人屌啊！ 係啊， 佢講過，我哋講新聞講過，我驚俾人屌啊！ 咁我唔明咧，同埋有樣嘢話，白加尼波索唔差嘅喎， 你對嗰句啦，白加尼不嬲都唔差噶啦。 佢無私嗰場幾關鍵嘅波索，但最後都係輸，都係冇 啊，都係個碌木嘅問題。 所以即係我哋開頭估咩啊？咩卜嶺阿叻會喺？明星赛前艇过纽约，我谂真系会冻个水。 我系 fans， 即系纽约嘅 fans， 我都咁讲，应该 book 两下叻。即系就算季后赛前后，我觉得都系排名都系 唔系咯，唔系咯， 应该系 Lens 会高啲嘅。 我真系觉得纽约 fans 咁话， 明星赛前一定系可以好过阿叻嘅。真嘅，真嘅，真 有伤多两件， 哇！真心嘅，真心嘅，哇！ 咁啊系，哎呀，叻死啦，硬啦， 得啦， 登啊， 哎，点解咧？因为 Ken 要 round up 啦，因为讲我哋呢一节最后一队，又系佢啦，湖人， 嘿，你老尾， 嗱，点解系讲湖人咧？即系第一，嗱，老实讲，我唔系湖人 fans， 但系因为咧，我哋上个礼拜讲完之后发生咗一件事，咁啊搞到咧，佢最主力嗰个癫丧狂先生咧，又搞啲新搞作。咁样就所以都要呢个礼拜讲讲，就系咩事呢？就我哋录完音之后嗰一日，俾你 HBB 伤咗， 哎呀，好痛啊！佢仲要伤出四个礼拜。 最新消息话，法马都会再继续伤落去。 系啦， 咁咧， 避曬 Kobe 咁嘅。 我睇唔同 你出嚟啦，我走啦，我唔打啦，好驚啊！ 咩咩咩？天神我翻嚟，哇！走翻 嚟，你講到唱歌咁，你入嚟我出去。 走 你回来 够啦， 说好了的一号位终于都出现 了，出现了。有冇人睇过？我啊睇晒啦，真系好老实。 我睇咗场三猫， 我三猫嗰场，嗯， 我有三猫嗰场。 点咧？三猫嗰场， 我啊 接声啦。 我觉得佢打一号位系。其實我覺得是 OK 的，我覺得是 OK， 但是個問題是他有時候 vision 是個 core vision 是有，他知道那個位置是空，但他傳的方法呢是很冒險，真的、很冒險。有時候他 cross pass 那些是整天都其實是很易被人偷到，但他有時候照傳。 嗯，嘿，你識條鐵咩？你想想本身他做什麼的？他做 execution 的嘛，他會一劏你嗰个噶嘛，你叫做传波，哇！叫我吞下一波，我唔秒噶，你明唔明啊？以癫丧球嘅角度去睇， 咁仲有咩啊？成队啦， 成队嚟睇， 一路喺度接紧下啦，苗神。 其他先啦，我谂下先，因为我要谂下先呢、這个，要继续。 有咩啊？我唔俾个希塔讲住，希塔讲大把讲。阿苗先。 而家嘅 Kobe 其实有啲眼高手低嘅。 即系谂仔， 老实讲，佢个佢传球技巧其实真系唔系特别高。佢有嗰个智慧去谂住要咁样传，但系真系传唔到位。同埋佢好多球系扮紧 Kelvin Love 掉波上去，即 系你睇到呢样嘢喎， 大抌啊！即系佢好多时系，我全面跑啊，但系 Colin Bua 唔喺度嘛，大佬 有啊， 有边个啊？ 做 D B S 咯。 做啲 唔好讲呢啲， 辣紧辣紧人。 其实老实讲，佢前边系 Savior Henry， 系呢个力恩，仲有呢个 Wesley Johnson， 其实真系可以打到呢一只嘅。但系佢长传嗰个位置真系唔系特别 错捻晒。 佢系掟波唔准啊，即系佢射波系准，传波唔准。我唔知系咪佢啲手指变形晒咧，即系令到佢传波嗰个准程度咁低。我怀疑咧，即系我之后有开翻呢个 2K 睇下佢嗰个 passing 嗰、那个嗰个 weighting 有几高。我真系 2K 都几高估佢，因为我见 2K 佢嗰个传波好似差唔多有九十。 我记得好似差零 系咪啊？八十几啊， 八 几嘅。真系高估，我觉得佢最多六十几嘅啫， 即系咁样。 即系我唔知系咪即系相对有影响啦。咁但系相对于传波应该冇乜影响啩，系射波跳嗰啲唔得啫嘛。 补充一样嘢啦，佢三猫场开始系推翻 Jordan Hill 翻嚟嘅，上翻去四号位，正选四号位，其实系好好多嘅，真系好好多。喺个篮板嗰度，即系进攻篮板佢又俾到你啦，防守篮板佢都保护到。其实我就唔明点解迪安东尼系真系好似当佢系即系点咧？即系出场唔过廿分钟嗰啲 wall player， 我当佢以依家嘅人脚之下，以湖人嘅人脚之下，其实佢系好应该系咁讲，亦都好啱佢自己本身嗰个体系嘅。 你讲啲 Kevin 啊，出都冇 伤咗啊， 阴公主 伤咗啊。 但 Kevin 又话 ，Kevin 又话咧，佢如果有一拣又话咩，唔会就系湖人嗰堆。 如果俾佢有得重回呢个暑假嘅时候，我唔捻再会去湖人噶啦。 翻大飞笨柒。 大飞冇位打 喎，而家系要咩人啦？ 今日啊，大飞佐敦廿个篮板喎、 啊，得啦，够啦，希塔到你发，到你开封开工啦。 喂，早晨啊， 各位希塔嘅朋友， 你好你好，希塔朋友，我哋开工啦。喂，首先啊，说好你的一号位咧，咁啊推迟咗几个礼拜先上幕啦，系咪先？ 一个礼拜啫， 都差唔多啦，几场啦。喂，好老实讲啊，一出嚟做翻一号位嘅时候，大家觉得其实嗰个表现好唔 OK 咧 ？OK 啊，平均 turnover 6.3， 系咯，我觉得几 OK 噶。嗱，喺呢个 WhatsApp group， 我哋即系呢个 Running Dunk 嘅主持人 WhatsApp group 入边咧，其实我嗰阵时同阿大哥咧倾过偈，我哋就话啊，其实咧我哋真系好诚心地相信阿癫丧狂先生咧，佢如果一路长打。呢、这个一号位嘅话咧，喺明星赛以前，佢绝对有能力场均嘅 TPG turnover per game 系绝对用嚟冲九嘅，冲九嘅，绝对有能力嘅。 点解呢？喂，因为好老实讲，刚才阿苗神都讲过啦，吓传波非常之到位地出界，然之后咧，所有波咧系传俾啲队友，但系永远唔知点解，系唔知点解被帕星拎咗啊！我唔怪佢嘅，系咪先？成个架八九个月冇打过波，手指僵硬晒啦！有冇输咗咁耐？系咪先？ 我发觉阿 Ken 一讲到 Kobe， 连声都变紧埋， 错晒噶！即刻话俾你听，你谂下输咗咁鬼耐，啲手指都变晒形啦，系咪先？打落时候几辛苦，你又要 warm up， 你谂下，哇！你知道平时啊 ，Kobe 打开就话，系 warm up 得好快啫，系咪先？然之后你又谂下佢。转型喎，癫丧狂先生系咪啊？非常之强一件事嚟噶，对佢嚟讲根本系本身就系件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发生嘅事嚟嘅。你话你叫癫丧狂唔射波，你觉得有可能咩？ 佢进攻欲大咗， 佢进攻哇何止大咗，直头系戆鸠咗啦！哇，你谂下佢将所有嘅 play 喺佢个脑入边 run 咗一次之后，但系。 skip 晒，唔系 skip 晒，佢系将所有身边嘅队友当成系自己 高估晒， 系啦， 佢应该系接到嘅， 系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即系我带个波，除咗大家数啫，佢喺入边场上面咧，其实如果四个队友咧，佢得翻一个人系见到系同自己唔同样嘅，嗰个叫大家数， 佢都唔，我觉得家数都唔系好人，都唔系成日都接到佢啲波， 一时，但系比起其余嗰啲人，佢接到嘅成功率系高十倍噶，系咪先？即系呢个六成六同埋三成三系咪高咗一倍先？好啦，咁然之后咧，再谂下，喂，当 Kobe run 嘅 play 嘅时候，大部分系咩嚟嘅？都系 ISO 嚟嘅咯。你谂下有几多情，你又谂下几多情况之下，佢可以揾到哇？咦 ，Wesley Johnson 有条私家路可以铲埋去，然之后 Kobe 一个弹地波，嘣一声弹落去，然之后 Wesley Johnson 可以好轻易、好轻松上篮啊？冇，通常有嗰啲咧，然之后弹系弹俾边个咧？再弹嘅，例如弹俾呢个大家数啦，但系打背篮咯。然之后咧，跟住之后 Kobe 要做咩咧？佢唔系走去搏脚，佢系走去攞波射。Hello， 喂，一号位 ，Hello， 四号了的一号位咧 ，key 波咧。key 咗啲乜撚嘢出嚟啊？吓、啊，大波传一路传，好啦 ，OK， 你话传出界 ，OK， 冇问题啦，算啦，我当你啲手指僵硬到变晒形啦，惯咗啦吓，苗神话斋啦，变晒形啦，你啲队友嘅走位咧点指啊？指咗去边啊？带啲队友走位咧，喂，你话你要做一个一号位，你要 key 波啊嘛，你要带一个战术啊嘛，咁你啲队友系咪应该要配合你咧？唔系嘅，仍然系自己一个打嘅，仍然系一个天煞孤星嚟嘅。好啦，防守啦，哇，我哋之前上两三个礼拜已经喺度丧屌噶啦，咦，喂，佢仍然系指挥嗰个嚟嘅，不如佢落去后面做教练好过啦。 嗯，嗰时讲佢防 Campbell Walker 嗰球系 OK， 嗰球啊，净系争 一球咯。一球咯， 你即系睇得出佢个经验啊！ 你谂下平时嘅癫丧狂，佢系会守嘅咩？佢系守，不过佢系叫人守。嗱，呢几个礼拜我哋都讲紧呢样嘢， 关键时候咯，我都会咁讲。 佢就系关键时候，咪冲出嚟，然之后尝试去搏落你咯。 嗱呢样咧就系攞呢个曝光率嘅问题啦。通常咧 ，CPV 理论 去到呢个比赛嘅末段，最后一个 pay 嘅时候。咁全世界人都会集中住睇你点样守佢，嗱、这个时候就唔吹得啦。但平时嗰啲啊，普通时间过咗，冇人会 cap 翻佢噶嘛。咁呢啲时候咪可以 hea 咯。 哦，我 clutch moment 想搏 high line 系嘛？ 系啦， 唔系啊，虾人嗰啲平时守波都俾人整咗去做、 欸、 做 high line。虾 人同啊，虾人系等喺起跑线上等起步嘅。 我上网有个外国 fans 系 cap 过Kobe。呢排嘅即系平时，我讲头先讲嘅平时时间嘅首波系同哈登系冇乜分别， 冇分别嘅， 真系冇乜分别。 O K 啊， 企喺度哦，你手， 问题系年纪相差系几大？ 诶、欸，老实讲啊，份约都相差好远咧，攞、哦、三千几万，欸、 差 你啲 嘢， 唔系差好多咋？ 三千几万， 哈登本身约唔差好多噶咋？ 哈人而家攞几多？ 廿几噶都， 廿几咋嘛？诶，几时先去到2400啊？ 下年就差唔多噶啦，真正。 下年就真系拍啦， 几时先去到2400啦？ 完啦， 俾你。 第一样，嗱，首先阿鹏上个礼拜讲个嘢中咗，而家 Kobe 嘅 turnover 同呢个助攻比率系1:1，即系你有咁多 turnover， 再有咁多助攻。是一样，是场场都是这样啊， 非常好啊， 不是有一场助攻多啲，一场偷罚都冇啊，是拍埋的，好厉害。问题有几样，眼高手低是真的。佢嗱老老实实啊 ，Ken， 我记得有一次我哋两个即系落去拍外景之前都睇咗少少，有一样嘢你都承认， 佢 Cop Vision 有陣時睇啲嘢幾準， 有陣時咯， 佢 係睇啲嘢準嘅。 佢有啲掟翻出嚟，有幾球嗰場係睇雷霆，佢有幾球執落去俾Jordan Hill 嗰幾下，你都有見過係 OK。 佢有啲位係靚嘅， 但係問題係佢係咪真係以為自己真係神呢？即係嗰個位根本連三分一個波位都冇，都係咁夾硬執個彈地落去嗰啲咧。 佢份人太中意冒險，係連打波做一號位都係太中意冒險。喂，明明中間嗰只腳位嗰只腳伸出咗半寸個波都會唔過嘅，佢都係夾硬壓個波落去嘛。 其實你睇佢私生活已經知佢個人好中意冒險啦。你谂下食 佢 系 盗墓者 罗拉，佢食女都可以俾人告嘅。 佢盗墓者罗拉， 唔系你正常一个咁高地位嘅人，你食女呢啲嘢系正常，你会事后好蜂蜜噶嘛，即系唔会俾人攞出嚟讲噶嘛。你连呢啲嘢都可以咁冒险俾人捉到嘅时候，你打波有乜理由唔冒险啫？ 啊，你又啱、啊， 即系呢样嘢。 嗱，呢啲细节咪睇到佢性格。 系啦，第二样，头先讲长传嘅问题咧，佢唔系抌长传， 佢推噶嘛。 佢又走去偷学嘢啦， 咪偷学 Kevin， 咪偷学爱神咯。 系啊，佢真系学紧爱美神飞弹啊！但系唔该，你想出，你可唔可以喺自己个 cam 嗰度练翻牌先咧？ 喺自己屋企度练一练先。 系佢啲队友有啲准备，有啲系预佢有啲心理准备，系可以应付到佢呢个。 系啦、啊，喂，大佬，你知 Kevin Love 呢招系佢由初出道入去木狼，系、啊、一路收埋到今年先至真系攞出嚟用噶咋？ 你見佢明星賽都有少少練成， 佢有嘅，佢大學係有用嘅，但係你見佢咁耐木狼都唔用，我而家終於明啦，原來係佢啲隊友習慣。 佢係要破咗個世界紀錄之後先開始用。 啊，唔係，其實佢以前大學嗰陣時有嘅，佢嗰陣時大學咧又要講啦，佢嗰兩個後場拍檔咧，一個叫 Russell Westbrook， 一個叫 Darren Collison。 唔怪得啦，咁就 呢兩隻係咩啊？澳門最多見嘅啦， 誒日短啊！ 系咁冲，咁啊梗系得啦。 不过其实 Kelvin Love 夹呢个 Westbrook 应该几好睇， 玩晒咁就系 变态。 嗰时 Kelvin Love 唔识射三分嘅，佢、真系喺度放飞弹嘅，一尾放飞弹，佢两个喺度跑。 而家有个好拍档啦 ，Kobe Bryant 咯。而家两个目标，一个目标咯，所以咪俾人截咯佢。咁即系 Kobe 系掟到嗱力度得嘅，佢掟到全场嘅。但系问题咧，啲角度咧就， 屌你要瞄噶嘛，扑街有啲嘢。 佢瞄住阿苗都掟唔中啊！大佬，佢一次阿力欣好醒目啦，知道佢偶像掟啦，佢已经伸咗只手埋贪啦，跟住个波系去咗佢三个守位出面， 三个守位咁少啊？ 三个守位直飞棒撞咗埋条篮球柱度， 三个守位咁少，我以为有四五个添。 系啊 ，Kobe 心谂屌。 你应该接到咯呢波， 我未 接到啊嘛，你应该接到。 你 小 Kobe， 你应该接到 边个？你接啊？ 你唔得咁样。 力欣矮咗几寸， 同埋另一方面啊，佢又好奇怪喎。嗰阵时力欣隔篱贴住有条友喎，咁嗰个仲系 Durant 喎，佢回紧房啱贴住力欣，佢两个喺度跑喎。 哦，你讲紧被剪七尺几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KD 系嘛？ 系啊，跟住贴埋，喂 Kelvin Love 都唔掟啦，你做乜掟啊？即系佢咁，佢心态似咩咧？好似我哋打 RPG game 咧，学咗招新招新魔法咧，咦用下先， 丧用 系唔系都用？哇！呢个啲新嘅火魔法，哇！新 level 去试下先，对住火怪物照掟，加勒元照掟， 明知属性冇加成啦，照用。 唔系你有冇玩过以前金融狂侠传啊？ 嗰啲啊， 野球拳都要不停出先可以有十级噶嘛？而家 Kobe 咪就系储紧十级咯，去到十级嘅时候，野球拳就无敌咯。 就唔用咯，嗰季就完噶啦。 所以佢而家一比一，我觉得奥利嘅低噶啦，佢唔系零点几，奥利嘅低。嗱，但系有一样嘢，即系点讲咧？你话湖人呢排输啲波咧，系咪 Kobe 事咧？关？ 点解会唔关啊？ 关。咁但系唔系最大镬，某程度上佢样嘢系压好嘅。嗱，首先我讲个真空系边个先？个真空咧， 我提一个咯。 我系我头先提过一个啦，系咪 我被誉为呢条友，我称之为系 Gary Neal 加呢个 J.R. Smith 嘅混合体， 好强啊！我觉得呢样嘢， 嗰人叫 Jody Miss， 正啊！ 好啦，点解佢会搞成咁噶？ 讲少少嘢嗱，近呢四场，即系我哋上个礼拜到今个礼拜打四场波，我讲一样都几客观嘅数据，嗰样嘢叫正负比。好啦，呢四场由雷霆嗰场一路杀落去 ，Kobe 嘅正负比第一场雷霆输嘅负十六，第二场赢嘅正五。第三场输嘅负四，第四场赢嘅正二，好咯， 负十三总数， 好啦，做啲 miss 咯， 第一场对雷霆输嘅负22，第二场赢嘅赢啊负13，第三场输嘅负11， 哇负46啦已经 系啊，反而最近嗰场赢咗都高过 Kobe 啦，正3， 负43， 假象嚟啊？ 点解会点解会咁咧？嗱，讲几样嘢啊，首先嗱，以前打七六人嘅 Jody Miss， 我唔知阿彭你有冇睇过。有两样嘢出名，第一三分，第二、防守勤力。 系啊， 好啦，去到湖人点咧？佢系有三分，但系佢啲三分以前咧就 spot up 企定定弹出嚟射嘅，咁就准嘅。而家啲 spot up 咧就以为自己系 Stephen Curry， 大横一步 ，call 个 劈啊 ，call 个劈出嚟，系咪见到怪咧？劈劈一炮射，炒 走回防回防。 佢仲要成日都会 cut in 嘅，依家佢。 系啦， 吸烟嗰下先咩？ 跟住而家多样嘢，中意铲篮，唔系 pick and roll 铲篮，一对一铲篮。 诶、hey, ，你识条贴咩 ？Mike and Tony 教噶嘛？ 好啦， 高比教嘅。 开头佢 pump， 佢好兴嘅，喺个45度位攞住波 pump fake 冲。嗱，头几次好多人中招，真嘅。好啦， 因为佢射波准。 系啦，即系头两场，即系我当 Kobe 出嚟嗰场就系、是、速龙同埋太阳中招，好多人中嘅。好啦，跟住第三场开始啦，即系雷霆嗰场开始啦。pump fake 唔喐，佢系冇谂过其他动作，都系一 pump fake 冲，拗头。 佢将成套动作重复。 系啦， 但佢唔理对手，佢唔理对手。 理对手咩事啊？佢系照冲噶。好啦，冲都唔紧要，最大镬就系佢佢冲埋去啦。佢永远都一个镜头就系冲，然后一二上篮啊，一二扑个波咧，对面打紧快攻，成日俾人偷咗佢，保护唔到个波，佢上篮嗰下。好啦，进攻算啦，防守咧，防守勤力啊嘛。好啦，咁我记得咧，雷霆嗰场咧，佢系真系 mark 住 Westbrook 嘅。嗯， 好辛苦喎、 啊， 呢、這个 好辛苦啊， 呢、這个好难嘅、啊，呢、這个 佢真系辛苦咯。点样咧？咁Westbrook 咧又喺度原地插下花，左右带下带下搵位啊，搵即系最中意都系玩 Durant 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插下插下啦。咁正常，我任你就算比华利山啦，你都系最多绿头老师爱心头锤，成个撞埋去啫。佢好得意嘅 ，Westbrook 右手带住波，佢冲出去，佢飙出去啦，佢攞手飙出去啦，佢飙人左手边， 咦？ 跟住 Westbrook 望住佢， 拜拜， 佢飙过咗，行咗入去， 拜拜。 同样情况，你先发生咗五次啊！嗰场波， 哦，我知啊，呢、這个印度安纳大酒店嘅洛杉矶版，系、开门俾你啊，先生请进。 但系 serve 咗个系人哋酒店， 冇错。 大佬啊，你揾架康打同架法拉利比啊， 架康打自己起步先走咗去啊！我唔在啦，你对架法拉利，我走啊！ 我想嚟打波咋，唔系咁噶。 跟住佢其实好多失分，由太阳嗰一场开始，我发觉佢好多失分都系嘥佢度。咁再加上你知阿 Kobe 系保卫嗰啲所谓保卫保值一个位俾人冲入去噶啦，今日失好多波啦。呢条友我唔知佢想啲，仲有咧佢好笑喎，佢交波永远净系交俾一个人嘅啫，嗰人系 Wesley Johnson， 兄弟嚟噶嘛。 系啦，加苏啊，好笑啊！我一次记得啱啱输俾英队嗰场，佢攞住个波 ，Kobe 上紧嚟，好啦，你带死咗个波咯，企咗个死角位咯。跟住 Kobe 嚟啦，我出嚟帮你 reset 啦。唔教，好啦，跟住，哎 Kobe 唔得，跟住好啦，而家架苏同阿光头佬嚟嘅，哎你唔教俾 Kobe， 哎你惊佢自己爆咪算啦，哎我哋自己互 pick， 我俾个 post 收我攞，唔教，好啦，跟住都唔教啦。Wesley Johnson 走埋过嚟啦，哎你我，哎你唔俾 Kobe 俾我 spot 三分，唔教，好啦，到阿光头佬顶唔顺啦，哎你个个都唔教，我帮你 pick and roll， 我 roll 去你教啦，我 po， 喂佢 pick and roll pick 咗啦 ，pick 到喎。光头捐咗入篮底咯，嗌波，喂篮底入樽啦，我唔系阿斯嚟噶。跟住佢冲入去，我撞一打二撞埋去 ，B 进攻犯规。 嗯， 想点咧？ 进攻意识好强啊！进攻意识好强啊！ 强到其他嘢都谂唔到佢， 真系 残咗佢脑。 即系呢条友，即系 OK， 我觉得 Kobe 个一比一系真系冇得原谅嘅。即系你正正经经打波，而家咩时势啊？你而家头发都未到啊！正正经经啊， 西岸点争啊！ 真系你正正经经少少四个 turnover 一场，我包你赢多两场。你最少英队嗰场唔使输先。 唉，讲呢啲，等 Les 翻嚟算啦。 Les 翻嚟，我谂冇得机会啦。但反而有个要赞嘅，Nick Young。嗱， 我嗰次玩嘛，拎一，我记得唔知系 WhatsApp group 度啊，拎一 L 飞啊 V 三啊 cam 玩嘛， 我嘅， 佢唔会嘅，佢而家好正经嘅打波， 收敛咗， 收敛得好犀利啊，佢系空手 cut 攞波上篮 easy two。 OK， 佢唔会原地插花啦，即系嗰啲已经冇得再见啦。喺度跳舞嗰啲嘢变咗系咩咧？剧场 shoot 变咗系底角三分准啊！连续几场接近二十分啦，佢已经唔知三场定四场。 不过讲起又讲佢 shot in the full 球几好笑， 系我都冇得讲嘅， 好笑。 而呢个七百二 air 啊， 唉，真系嗰、那个真系冇得讲嘅，咁就真系奶奶地嘢。咁但系湖人唔好讲咁多住啦，啊，睇下。之后发展咩情况点先啦，因为讲得好耐，好啦，最后一节，一阵间转头讲埋呢个东强西东弱西强嘅问题，好，转头见。 喂，你玩枪嘅，咁你听过 Only One Radio 里边嘅战斗日报未先？未听过？你唔好话俾我听你系玩枪噶噃。星期日战斗日报约定你，只在 Only One Radio。 呢首歌送俾我嘅香港，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喺我屋企。之前系，而家系，将来都系。同热爱 这片土地。港人港地香港地，星期日 Only Run Radio。 瑞哥，呢首咩歌嚟噶？ 将军令咯，我哋讲嘅系战国策。战国策主要系讲下战国时代各个国家之间嘅战争同埋纠纷。 好吸引喎、哦！咁星期几有得听呢？ 逢星期三有我瑞哥嘅战国策。 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 Run Can 燈啦，因為咧加咗新環節，頭先有 Kobe Hater 講 Kobe 係有排講，咁啊聽到呢個時候咧差唔多兩個鐘啦，但係都要講今日嘅專題，點解咧？試完咧就係、是、我哋開始數榜開始先嘅，當我哋 數榜， 當我哋發現有一隊波贏得嗰六場都可以做東岸第四，我哋就發覺問題來了。 是越来越劲，今年特别劲， 越来越明显 啊！就是其实讲了很多年了，差不多讲二十年了，我都记得我看球这么久都开始说西强东弱问题。嗱，各自做功课的，通常都是你们有没有别人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先？ 我其实我以前呢看，如果讲东西岸对赛呢，其实 最容易看到就是明星赛。咁其實好多年來我都覺得，哎呀，喺東岸做明星好慘啊，永遠攞唔到 MVP。 啊、 因為通常 Iverson 那年咯， 通 Iverson 嗰年係例外嘅，即係嗰年真係好例外。你諗下 Iverson 前後嗰幾年全部都係西岸贏嘅， 屌玫瑰咧。 后尾嘅后尾，玫瑰未攞过 All Star 咯， 詹士咯。 后尾去到詹士嗰时，先系东岸好啲。你谂下，詹士出道之前嗰一扎，全部都系西岸嘅球员攞到明星赛 MVP， 包括有咩人呢？奥利奥、邓肯、Kobe、KG， 其实全部都系西岸球员。甚至之前嘅再之前系边个啊？死啦，我唔记得咗。 再之前有 Jordan 啦，有 Game Rice 啦。 嗰啲唔算，嗰时都系东嘅。但是后来是去到 Iverson 的年代，我心想哇 Iverson 几时才可以拿到个明星赛 MVP， 是2001年那年打得很辛苦，打到 OT 的时候才赢到。 是啊， 那时开始就不停都是西岸赢的， 一向都是的 明星赛的时候，所以一直都觉得啊，是不是西岸的明星多一点呢？去到现在其实好了的，现在好了就是因为LeBron 啊、D-Way 啊、Bosh 啊、Melo 啊，这些全部在回东岸的时候就感觉上东岸明星多了了。 但是你怎样解释今年这个境况呢？ 今年这个境况，唉， 不懂说。 一来呢就是有几队其实我们觉得甩了碌的，包括 公牛啦，咁啊公牛其实自从 pick 咗阿 Devos 之后，其实一路以嚟都打得好好。咁佢个组军其实有中锋啦，有好嘅大前锋啦，有防守力强嘅两个 swingman 啦，跟住有一个好强力嘅控卫啦。咁伤咗呢样嘢真系冇计嘅，真系冇计嘅。咁但係有啲係不能接受嘅，譬如包括今年嘅克里夫蘭。克里夫蘭其實我真係覺得不能接受。你諗下舊年我哋捧艾榮捧到上天，佢幾球 angle break 差唔多上咗去控衛五大嘅人選之一㗎啦。諗住今年生生性性再加埋個拜林，如果健健康康應該都係東岸黑馬。但係你睇佢而家排第幾，今年十場波都贏唔到。 呢、這个真系 真系唔想， 但系都唔好低啫。 算啦，咁呢啲嘢，即系我觉得就系以战绩嚟讲嘅，唔讲其他排名啦。华盛顿，你讲到咁捻强啦，又装 系才子咋嗰个系 啊系， 讲呢啲 又装窝又阿彪仔，跟住而家又有哥达尼尼，呢啲都算系即系一线尾二线头嘅球员咁。其实交落成对波 OK 啦，但系你见佢成绩都系得个十一胜，十三负，五成都达唔到标。咁跟住有墨尔沃基，我真系唔想讲。费城唔想讲。讲呢两队就系纽约双保。赛前我哋觉得应该系东岸 争冠嘢咧， 争冠或者甚至系即系最稳阵嗰四队之一咁。打到今時今日咁，咁紐約冇辦法嘅，即係老實講個教練好殘，再加上最重要嗰個傷咗咁多，去到而家咁其實真係好正常。但係Nets係真係接受唔到嘅 ，Nets 係你有咁多明星嘅球員，但係好似唔係好識教咁，基本上你分開嚟打有咩問題啫？你唔需要每次都 show hand 噶嘛，即係我覺得戇鳩嘅呢啲嘢咁。西岸那边其实发挥来讲是正常发挥咯，有些这样的球队一路以来其实西强东弱这几年其实都是的。东岸好像喜欢夹巨头，就是那些明星呢很喜欢夹埋去一两队，之前有热火啦，跟住 纽约啦， 蔡军啦。 蔡军啦，蔡军 三巨头啦， 三巨头甚至 Wando 你叫做四啦， 系啊， 跟住 纽约啦 ，New York 啦，咁组咗个 A 米，跟住赞德拿 Melo 啦，跟住 Jason Kidd 啦，即系仲有啲 K 麦啊嗰啲咁嘅嘢啦，跟住去到篮网上年啦，上年有 JJ 啦，跟住 Dewill 啦， 大捞啊， 大捞啦，咁其实我嘅心目中呢。几年其实东岸都是喜欢组巨头， 是、啊、 变了是一两队很突出，其他那些全部鱼腩。 嗯， 那鱼腩那些那你因为你同岸的是对多一点嘛，你未再突显到那一两队可以个战绩很厉害，其他那些就很废。西岸呢就胜在很平均，他对东岸的球队通常都是即是11啊、甚至可能20啊这样。但是他对翻自己同岸的，你变咗好平均、大家都五五波嘅时候，咪好睇啲咯。 嗯，阿彭啦， 我会咁讲嘅，先其实我会话啦，其实呢几年，即系就讲今年，以讲少少数据先，其实截至12月14号啦，其实当东岸球队打西岸球队嗰个战绩咧，系今年系低到冇人有嘅，就系23胜63负。 哇， 是两成几的，是得两成，真的很差。今年 好过一战都少少的， 是啊，是今年当东岸球队打西岸球队那个战绩是很差的，特别的今年。即再讲回上年，上年其实即用最佳阵容来讲，一二三队十五个球员，其实只有四个是来自东岸，其余那些全部都是西岸的。 嗯， 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尤其是可能这几年是严重一点。咁我其實個人係咁睇嘅，其實東岸嘅球隊同西岸嘅球隊咧，嗰個作風上係好唔同嘅、 嗯。 西岸嘅球隊好中意咧，就係一樣嘢，就係pick完自己重點自己培訓， 出嚟，自己培训出嚟。例如 K. Thompson 啦、Stephen Curry 呢啲，全部都系自己培养出嚟嘅。即系湖人嗰啲唔好讲啦，湖人嗰啲吓，湖人嗰啲比较例外啲 special case。 湖人都濑嘢噶， 系啊，就算湖人都濑过嘢啦， 濑两镬添。 你讲 K. Bond 嗰啲啊， 几中意自家培养？就讲呢几十年最成日讲嘅马刺嗰三只。那三头马车其实是退一出是重点培训得出来，然后是可以这么强的一个结果来的，直到这几年都是，即就算他们要补呢都是小修小补，在那个、角色球员那里进行补强的，就在西岸球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很平均的、那个、实力上、真的不可以说，即不可以说是 不可以说是话一定赢硬嘅嗰队系冇呢支歌仔唱嘅，而东岸嘅球队其实、尤其是呢几年啦，最中意好似阿苗咁讲就系夹巨头， 系 夹巨头呢样嘢其实系几大麻烦嘅，因为你要成队波再夹过咁滞，尤其是热火咁样，热火当年做三巨头其实系差唔多清晒所有人，佢先会咩嘅，即系换言之系成队波再夹过咁滞。 波士顿嗰时都系， 系啊，就好似头先所讲，其实湖人都系。湖人上年夾嗰幾巨頭都是咁樣，最後的結果其實是即係如果你重點培訓的話，其實是穩定啲嘅，即係對整個 overall 嚟講個戰績是會穩定啲嘅。 你睇下流馬咪知咯。 係啊，當你湖人 馬刺啊， 當湖人即係例如當東岸嘅球隊即係打打下，突然間啲人換曬，換咗幾個巨頭翻嚟，重新再夾過，可能一差嘅話，真係會差到好差。 係啊，流血。 咦？做乜突然间流血嘅问题？ 因为头先 喷紧鼻血咁啊， 激动嗰头。 咁就系好明显系，再加埋之前阿苗讲啦，嗰几队嘅巨头，同埋即系自己东岸自己再打啦。咁就突出啲嘅地方，即系突出集到个巨头几个咧，就越嚟越强，个战绩越嚟越好。相反就越嚟越差，呢样嘢系几呢样嘢系令到。除了東強西弱之外，東岸之間是咁貧弱軟強弱軟殊的一個原因咯。同埋我會覺得西岸即係本身你夾咗咁多年啦，重點培訓，即係有啲球員重點培訓啦，或者幾個核心可能磨合幾年咁樣，其實本身嗰個化學作用係喺度嘅，所以我會覺得係 OK， 即係西岸嘅球隊係真係打生打死先會入到 playoff 咯。 嗯，咁樣。其實我自己做呢個專題咧，我就向幾個方面諗嘅。我第一樣嘢諗嘅就係咩咧？地理問題。我自己而家就咁開個圖嚟睇啊，關於每一個球隊嘅根據地。好有趣喎！原來咧，東岸球隊偏北嘅咧係比較多嘅，偏美國北部啊。 即系啲天气会比较寒冷， 寒冷啲有咩咧？ 维约基啊， 一战六啦，波士顿啦，底特律啦，速龙啦。嗱，你唔好讲，其实公牛都唔系好蓝嘅咋， 公牛都系中间偏上嘅， 系啦， 成一条中间画一条界， 系啦。其实你纽约同埋布岭都系比较冻， 因为你纽约同埋华盛顿嗰啲其实都系偏向北边 嘅，但系反而 叫东北咯，系。 但系反而如果你话西岸北边嘅咧。掹车边叫三队，一队就木狼，冇得讲噶啦。 丹佛啦， 丹佛都唔算太北嘅， 丹佛最北就叫 Memphis， 丹佛都北， 因为丹佛咧系高原啊， 都北， 佢系比较， 佢都比较北嘅。不过掹车边嘅， 仲有孟菲斯咧 ，Memphis 咯，同埋拓荒者，以前仲有一队超音速嘅西雅图。但是而家冇啦， 以前仲有一隊是温哥華， 温哥華啦，温哥華總統啦。咁再掹車邊就是拓荒者啦。其實相對講偏北的球隊又多。嗱，你除了你而家呃咗一隊北嘅美國費城，好啦，你講你話波士頓大陣大重陣，紐約布嶺都是紐約啦，都是重陣。呢兩隊可以免除，但你咁數落去，其實比較凍的球隊係多嘅。其实你有冇发觉睇好多 NBA 转会新闻啊，或者球员访问都系讲，其实佢唔中意 NBA 球员好多时都唔中意天气地方冻嘅， 正常。 哦 ，AK 四廿七系嘛？ 木狼， 你谂下木狼几咁流 动，东都连 AK 四廿七都顶唔顺啦。 你睇下木狼，你而家个班几多个白色嘅？ 你几耐未见过啊？即系我出世到依家，我都未见过咁多球队白色嘅，咁白人嘅。 其实如果讲最冻最冻嘅 NBA 城市，应该咧就系、是、丹佛都算嘅，跟住木狼啦，即系而家 明尼苏达， 明尼苏达啦，同埋多伦多好冻啦，因为多伦多系可以去到负三十嗰只嘅。咁另外仲有紐約 OK 嘅，紐約零度咁上，因為佢嗰邊有個大湖， 係啦， 嗰個大湖咧係個令到個氣候比較穩定啲嘅，即係雖然佢係北但係破方者都凍，即係波特蘭嗰邊都凍， 波特蘭凍㗎， 好凍㗎， 所以你會睇翻就係、是、嗱，你如果除非你真係經濟重鎮嘅，如果唔係你。有一些偏北的球隊，你咁多東岸，你嗰啲咩費城啊、底特律， 費城好凍 啊！你要吸星其實難嘅，你要揾啲球星肯過嚟，你已經輸咗先天。 我寧願在南邊的海灘啦。 嗱，所以咪馬密升得咁快？ 係啊， 偏住東南邊，哇，風景宜人啦。 Orlando 應該都升得很快㗎。 Orlando 好㗎，但係係佢啲管理手法嘅問題啫。 奧蘭多咧呢、這個城市是 OK 嘅，即係氣候各方面 OK。但是除了即那些主题公园之外就没有其他娱乐。 什么都没有的。 没有其他娱乐。那、对于 NBA 球员来说你知道他们的娱乐是需要什么的啦。 只要他们去开一间鸡斗就可以了。 你去一些很梦幻很 magic 的主题乐园啊 很多那些什么影城啊那些他们不即呢啲唔係娛樂咯， 唔 係 佢哋娛樂， 唔係佢哋娛樂咯。 叫佢迪迪尼隔離，叫佢開間迪迪尼雞竇咯， 可能得嘅。 反而你陽光與海灘啊，呢啲咪佢哋中意嘅嘢咯。嗱 ，L A 嗱呢啲啊，你知裏邊有幾咁黑暗噶啦，咁呢啲佢哋咪中意咯。 係啦，即係中意啲成人活動啊。 係啊， 即係去啊，即係唔係講嗰啲 like 去下去下船 P 啊 嗰啲咁。 日頭去下船 P 啊，一齊下沙灘，即係去沙灘玩下嗰啲咧，游下水啊，佢哋中意嘅。咁啊，所以第一样东岸输咗个先天先，好啊。第二样嘢就系、是、另一样嘢，其实关事啊。你仲记唔记得其实以前 NBA 咧，唔系而家分六个分组噶嘛？以前得四个分组噶啫嘛。 咩东南啊、中部啊咁。 系啦，东南、中部。 仲有人理嘅咩？呢六个 系啊。咁但系其实你而家呢六个系衍生咗一个问题，就系、是、呢个赛程。系啦，就系咩咧？你而家你以前嘅赛程咧，就系、是、同岸。我冇记错啊，同岸同分组打三次，同岸唔同分组打两次，唔同岸打一次。OK， 咁你即系好啊，而家系咩咧？同岸同分组可能最少打四次，同岸唔同组最少系啦，我多咗最少两个字啊，最少打三次，唔同岸最少打一次。好啦，分别就系咩咧？就是你接觸對面岸對手的機會了。你想想，即是很簡單的嘛，人是需要競爭的。阿 Ken 你都很清楚的道理啊。 Uh-huh. 啊好了，以前得四組的，你多機會對到對面岸的球隊的。那你就知道對面岸的東西熟習一點，你就知道自己不足咯。但是你現在滾太多同組的東西啊。你想想你現在那組就是神之組。你滾了整班。 讲呢啲， 水 讲 嗰啲 嘢， 咪咯？咁你根本 海军斗水兵啊！ 你啲人喺度谂，喂，我同组我攞第一，我都攞第四啦，我最少有个第四啦，我都头四啦，我都入到 playoffs 啦，我使乜同咁辛苦啊？ 问题系想今年咧想入嗰啲咧就入唔到，唔想入嗰啲就要被逼入。 系啦，咁呢个又系一个好奇怪嘅问题。好啦，最后一样，我觉得头先阿棒讲得系啦，两队嘅球队文化。具体一个文化啦，你谂下而家东岸赢叫做 lead 紧嗰队系咩啊？流马， 流马， 流马 OK。 流马嗰班咩人嚟噶？ 自己有， 系最唔自己一个 David West 咯， 系啦， 同埋George Hill 咯，咪最差两个咯。 George Hill 系马刺仔嚟噶嘛？ 马刺仔啊，你谂下西岸第一个系边个？ 西岸系 OKC 啊， 全部自家制。 第二咧， 第二马刺系咪 Portland 又系自 家制，马刺都系自家制， 冇错，更加自家制。 佢哋全部老实讲，又系嗰样嘢，即系又系讲啊！我哋去开个 forum 写啦，唉，你有边个砌边个砌边个，咪赢紧眼咯。好老实讲，打篮球唔系咁嘅。 唔系，其实你就算快艇，你除咗保障，即系全部都自家制咁制嘅。 系啊， 好多未知数，其实即系早要组一个巨，要组一个三巨头之类嘅嘢，好多未知数。 你夹唔夹对波咧？你？ 即同埋一樣嘢，我成日講嘅，一個波邊咁多人分，你僅有一啲人做啲孤立嘢嘅，僅有啲人淨係純粹企喺度等波射嘅，所以我而家都係撐意粉狀元嘅。你豁出去淨係射三分，我係撐你嘅。咁啊，總有啲人要做啲咁嘅嘢噶啦，係咪先？ 啱啊， 係咪？ 啱啊，肥隊應該都做呢啲嘢啦。 係咯，但佢唔係嘛。咁我覺得有就係、是、而家東岸有時太急於去 improve 自己，然後佢行做巨頭呢條路。 哦，你讲紧 Portland Net 啊？ 咁其实老实讲，你可以原谅，因为之前有个成功例子，嗰个叫波士顿， 热火啦，依家都仲系 热火都衰咗一年，波士顿真系即食， 即食系啊，最初头都即系近年嚟讲最先系佢。 咁你谂下，跟住呢三个头，热火、纽约都系跟住咗几年啫嘛。嗱，纽约扑个街啦，咁俄罗斯 都系一碌柒啊，呢铺 系啊，咁俄罗斯老板即系呢条友唔识波噶啦。咁啊，戇鳩嘅，唔使理佢。咁你熱火都要衰一年，仲要衰俾小牛喎。 車路士都要打幾年先攞冠軍啦。 咪係咯，曼聯到依家跌翻到第九啦，買咁多人啦嗱。 誒，講呢啲， 第一頁都揾唔到佢啊，曼聯係嘛？ 等我先再講啦。 所以個文化呢、這個文化，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咧，比賽嘅文化都唔同咗。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以前睇九十年代嘅波啊？東岸嘅打法同西岸係好大分別嘅。 以前的東岸咧係打、防守多嘅， 係啦， 係好貼身地防守，仲要好多黑foul嘅， 同埋好慢。 係啦，包括有邊啲球隊咧？這個芝加哥啦，跟住底特律啦，甚至流馬啦、波士頓啦，呢啲全部都係打得好辣嘅防守。 係啦， 而西岸咧係打好多快攻， 快攻， 好悅目嘅、 嗯， 射死你嗰只嚟嘅。 一系跑死你嘅， 系啦，打得好快，变咗一边好慢，一边好快，个强烈对比，同埋以前咧东岸对西岸嘅时候系好好睇嘅。 系啦，好啦，头先讲一个快一个慢嘛，硬正嘅防守同埋进攻嘛，你谂下而家嘅 NBA 打咩？大细 快 快 咯，咁好啦，一啲传统打慢嘅东岸球队嘅风格，而家剩低几多？嗱，你又唔可以硬朗防守啦，你以前纽约最出名系咩？ 防守 硬朗防守啊，系啊， 揽脚揽脚， 差六人系咩啊？又系硬朗防守嘅。咁你而家死剩对流马都已经斯文咗，但 系牛啊，公牛都系啊。 但系你相反，你西岸一向都系打紧呢一种嘅。佢喺呢个新时代嘅打法嚟讲，佢咪适应得快过你咯？喂，我咁多年嚟我都系沿用紧呢一套打，我点会有问题啊？咁就相对嚟讲，你而家东岸出到个问题。西岸相对嚟讲问题比较少，咁咪开始越嚟越对比大咯。即系好似之前我其实做少 research 嘅，因为咧其实喺七十年代咧东强西弱啦，即系因为嗰时候对波士顿啦。但系去到 九年霸嗰时系咪？ 九年霸嗰阵时啦，跟住好啦，其实你去到 Jordan 年代咧系平手嘅，差唔多，大概四十至四十五胜到就攞分区第八，两边差唔多嘅。 嗰时系好近嘅，只不过 Jordan 系群雄之中比较好啲啲咁样，所以就攞多咗冠军。 但系自从2006年开始咧，就最少咧，佢哋个差距咧就系开始见到一啲东岸第八唔够四十胜，就系开始形成咗呢个问题。反而西岸咧越嚟越犀利，但系你发觉啲星好似点解去晒东岸嗰边嘅？ 嗯， 即系年年明星赛都诶东岸赢嘅啦。最记得上年才知啦，今年明星赛东岸一定赢，结果都系输。咁所以，我反而想问啦，其实呢个情况会唔会有得改变咧？听咗咁耐啦， 过多十零年啦， 点解要咁耐咧？ 唔系等而家班星走晒先咯？ 你要等，其实简单啲讲，你系要重组过一班，你系要培养过一班。咁而家最有机会可以即刻俾利伯林上到嚟嘅第一队叫做华盛顿，无 B。因为大部分都是自家制的苏花咁或者一队会再快啲嘅，嗰队应该叫做流马嘅，我相信可以最快破到嘅，因为其实 Larry Bird 都睇得到个大走势嘅。咁热火就唔睇啦，即系热火唔使讲啦，呢啲嘢已经摆咗喺度噶啦，呢队波咁大概系砌出嚟噶嘛。咁你话要佢起嘅，要又适应得快嘅，我相信。陳老人都有啲機會嘅，但如果佢真係又喺度玩重建啊，又將啊 Even Turner 嗰啲又掉嘅話咧，佢嗰個重建嘅 process 會再慢咗好多。 嗯，即係但係短期嚟講，唔好諗住， 唔好諗住呢一兩年之後會有個突然間翻天覆地嘅大改變咯。我覺得冇乜可能。 唔係你諗下譬如講 你 pick 騎士嚟講，其實老實講，騎士呢幾年 pick 嘅人，即係佢嗰個選秀嗰個位好高啊， 144咁。 係咯，你諗下佢 pick 咗啲咩人？艾榮啦，艾榮啦， 哇 ，Anthony 唔想再講嗰個啊，今年有一個 Thompson 啦 ，Anthony Bennett 咯， 跟住 侍應仔 咯，仔啦， 侍仔都未講。 跟住 Anthony Bennett 啦，咁其實你係啦，你諗下佢一隊騎士咁樣 pick 咗咁多咁高順位嘅球員翻嚟之後，打到啲咩成績？即係你要佢哋慢慢生性地打翻起，因為呢幾年即係除咗出年啦，其實唔算特別好嘅選手， 都冇乜選手大年啦又。 下年咯， 系 咯，就系得嚟紧呢年咯，跟住之后都冇啦， 所以咪今年再争得远咯。 之前有一年， 之前嗰年就今年、上年 Harrison Barnes 一字眉嗰年， 一字眉嗰年 OK 嘅，但系佢哋全部去晒西岸。 系啊， 你谂下，一字眉啦 ，Harrison Barnes 啦，跟住 Lila 李 娜啦，任 K 啦。Stephen Curry 嗰扎咧 ，Stephen Curry 再早啲， 再早啲，即係再早多一兩年。 去曬西岸， 去曬西岸。 而家嘅新星其實大部分係西岸。 係啊。 我哋講緊嘅係25歲留下嗰扎，咁有啲咩人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啊，李娜啦，跟住 Curry 仔 都係啦 ，Batum 老啲啲啦，老啲啲啦。 但係佢都係叫新星啦。 Kelvin Love 啦 ，Rubio 啦，跟住再上嘅係 Griffin 啦 ，Griffin 啦 ，Griffin 都算啦。 如果東岸就嗰啲咩 Kemba Walker 啦，好嘅呢個 OK 嘅 ，Kyrie Irving 咯， 表弟啦， 表弟又西岸啦。 跟住 你不如谂下边系东岸嘅去咗。 如果东岸， 哇！屌你 A B 零啦，仆街。 潮痛啊！ 潮痛啦 ，Bradley Beal 叫高啦， 争少少喎真系。 跟住 哇，庄窝唔捻系升啊？ 庄窝啦，庄窝今年叫今年先好咋？ 系咯。 跟住卡Kemba Walker 头先讲，仲有一个系高 pick 嘅第七 pick Poster 荔枝。 哦，哇 ！Poster 荔枝， 哎呀，好奇怪，东岸成日拣新人拣错嘢嘅。 你想想呢幾年新人如果講即係選秀，除咗今年嘅奧拉迪普好少少之外， 傻撚咗， 奧拉迪普都要好，你咪 傻撚咗， 傻撚咗， 十二射 好啲啦， 一中啊！ 同埋你諗下嗱咁多年選秀都叫高順位嘅山貓，山貓揀咗啲咩人？ 哇 ，Brandon Hayward 啦 ，Brandon Hayward 啦，唔係 Brandon Hayward 唔係。 阿多摩利神， 哇！ 阿多摩利神啦 ，Beyond，Beyond，Beyond， 好少少叫 Kemba 仔啦 ，Kemba 今日 OK， 今年 OK， 但系你真系数唔到佢有啲咩叫做比较突出。 奥卡福咯， 啊奥卡福都而家 OK 啊，不过卅岁咯。 K 班算唔算啊？ 哇 ，K 班咯 ，OK 咯 ，K 班唔系 ，K 班无 B 嘅，系你系搞串咗嗰阵时无 B 个老细系 Jordan， 系啊，是但啦， 都系东岸啦， 即系。你想想東即嗱，如果你要東西平衡嘅，其實應該是選秀的時候，大家彈出嚟的球員個數量相若。但你想想而家係西岸嗰一扎選秀出嚟嗰扎係彈起多過東岸嗰啲好多好多好多。你諗下潛力新星，我哋頭先講嘅西岸嘅潛力新星係多好多倍， 大約係七三比啦。 啊 唔知啊八二啊， 八二咁滯啊， 八二啊。 你諗下而家東岸要上位嗰扎新嘅明星有邊幾個？得Paul George、艾榮、莊沃、 艾榮叫高啊， 艾榮、莊沃 係啦。 跟住 Hibbert 算唔算啦？ Well。 Hibbert 都是不算高逼的艾榮和莊窩當年是阿媽是女人他就選的了艾榮也很壞一點莊窩真的阿媽是女人就只是狀元那些是 的你想想得這三個叫做好少少可以去到 All Star 級那你想想西岸的Westbrook 真的算近幾年啦升啦跟著 Kevin Love 啦 我就這樣數李娜啦 Lila 啦 Denver 有沒有 Denver，Faweed，Ty Lawson， 屌 ，Ty Lawson 基啊仆街， 低 pick， 但系有嘢睇啊， 系啦， 最屘咪基啊， 明尼苏达， 明尼苏达啊，Rubio 啊 ，Kevin Love 啦 ，Kevin Love 都系近几年， 一字眉啊， 嗱你而家数由他最差嗰度 ，Trayvon 啦 ，Trayvon 啦，Favors 啦 ，Favors 啦 ，Hayward 啦 ，Hayward，Gordon Hayward 啦，跟住大飞。 戴飛其實之前都有 pick 過 Eric Gordon 啊， 啊 甚至 Emmanuel 啊，Big Griffin 嗰啲算啦 ，Big Griffin 啦，戴飛 佐敦 啦，有機會啦，今年又、 啊、Phoenix 而家都有 Dragic 啦 ，Dragic 就唔係，但係Morris 啦，細 Morris 就長住太陽嘅， 係啦、啊，今週 多啦， 三件啦、啊、最少， 今週幾件啦、 啊，嗱三一二三號位 Curry Thompson。Harrison Barnes 可能要遲啲，但都有機會。 係啦，哇！才子話：我敢肯定啊，寫包單啊 ，Harrison Barnes 下年啊係呢一紮裏面最 top 嗰個啊。 佢有得出先算咧。 湖人啊，湖人算啦，唔講。 係有 S O K 寫 ，Kobe 都算係自家仔。 唔係 Kobe 算，我講新嗰批嘅。 新嗰批冇計，冇曬選手權嘅都。 冇曬誒。 選手嘅咩？ 如果Kings一底一面啦， 一底一面啦。 底嗰個就係 Thomas 仔啦，面嗰個就表弟啦，係 啦。 跟住安东尼，圣安东尼其实都有嘅， 卡哇伊 啦 ，Danny Green 啦 ，Danny Green 就揾翻嚟嘅， 卡哇伊啦，其实 OK 啦，呢两个都，火箭啱啱签咗阿哈登啦，跟住范加啦，咁 仲有 Parson 啦 ，Parson 系自家制嘅， 系啦， 咁其实而家火箭虽然唔系全部自家制，但系佢揾翻嚟嗰啲球员好后生， 系啊， 好有潜力，特拉斯 冇啦， 唔想讲啦， 又系冇晒 pick 啊，唔好意思。 有呢一队其实个潜力好高，New Orleans， 哦 New Orleans 一字尾啦， 差唔多成队都系啦， 荷连希啦 ，Van Anderson 其实唔老噶， 伊云斯啊， 廿五都未够， 廿五噶咋， 系啊， 好后生， 伊云斯啦 ，Eric Gordon 啦， 系 咯 ，Eric Gordon 啦。系啦，咁其实你谂下，仲有曼菲斯， Conley 细加数啦， 细加数啊， 跟住 Conley 啦， 细加数唔止25啦， 唔止25，但系佢都算系自己潜力新嗰批。你谂下，我哋就咁数西岸叫做潜力新人可以打得起嘅，哇！我哋就咁数数埋埋，哇！两队明星队都唔够，唔够打。 咁嘅老咯， 系啦，除非你话真系好大批嘅球星去东移， 大迁徙，唔系大迁徙， 哦，系咪个迁系一千个千啊？应该叫动物大慢徙系咪？ 大迁徙啊！ 我喺度讽刺一个港姐。 OK， 你谂下，除非真系好多嘅明星走去东迁，如果即系好似 Melo 咁啊，全部东迁。如果唔系，否则你谂下呢一队咁嘅打翻上嚟，我谂紧西岸都可以再强多十年八载咁上下咯。啊，继续做东岸嘅球队好开心噶，三成几都可以入到 final, 尤其是大西洋分组， 啊、三成几可以入到 playoff。 冇嘢好讲， 即系其实好多嘢嘅。第一就系某程度上西岸咧嘅管理层其实比较新派啲。你想想其实例如金块好出名啦，之前金块嗰个Ujurf 啦，你而家木狼啦，Billy King 啦，其实佢哋做緊嘅嘢係比较新派啲，佢哋开始走向大势。嗱，你想想而家所谓自家制搵人呢个方式真係发扬光大嘅喺边度出嚟？ 马刺 就唔係，马刺係小修小补，佢搵晒嘢，佢係地种，真係自己整球星呢样嘢，係雷霆。 哦，系啊， 真系发明光大， 好捻下 啊 ！Westbrook 嗰阵时系佢哋发明嘅，其实佢哋系行前咗我哋好多步，当然系佢哋行嗰向前行谂过几多步，系同我哋在座四个嘅同步啦，即系我哋自己谂住好多步嘅已经。 系啊， 咁但系你睇下东网仲系然后系搵现成星自己搬过嚟，佢哋个情况系冇变过身噶， 佢哋好守旧嘅， 好守旧。其实你如果你对啲 inside stuff 熟嘅咧。其实东岸很多人的管理层做了十几二十年呢，就算他转会都是转回东岸那些地方，即是 New York 就是 Book 你去波士顿转来转去，没得怎么转。但是西岸那些他们很多时候有些新的教练新的 GM 在西岸出产的，他们的思想比较新一点，他们开始明白个forecast 到个趋势会去哪，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就会贴回时代，也都贴回住而家应该要点样打，点样去营运一队球队，呢个其中第一样。第二样就系、是，我唔知系咪因为东岸有两个大城市啦，就拖晒巨头过去啦，变咗反效果啦，个个都做巨头。你谂下，骑士都整只蓝哥翻去嘅，你唔发觉而家好多人就系咩？ 当纽约早巨头，跟住东岸嗰啲咧，系唔系狗屎垃圾？咩前明星啊，咩过气明星啊，咩潜力明星，系唔系执埋一堆？攞翻嚟先。但系问题就系你而家系变相降低咗你自己个昂或者个分组嘅阵容，因为老实讲又系讲嘢，巨头唔一定夹。 唔系骑士都唔系第一次噶啦，你谂下之前 LeBron James 嘅时代， 有 Bosa， 有 Bosa， 有O'Neal， 跟住大二 set。 啊、 跟住再揾埋 Jamison 翻嚟， 乜都有、啊， 乜都有啊！嗰时成队都系明星队嚟、 啊。但系你调翻转，其实大家要留意翻样嘢。嗱，呢一样嘢咧就系 Charles Barkley 讲嘅。你唔好谂住一个球员，佢唔系星只有 role player， 佢同个球星嘅技术真系好远。 其实差唔多嘅，老实讲。 我唔知道你识唔识以前一个活塞球员叫 Jack Guido Jamal Williams， 白牙仔。打个速龙，打个活塞嘅 ，Jack Guido， 冇人做 ，Jeremy Williams， 你唔识啊？你可以问下叫 Jack Guido 佢嘅爱好，最擅长抢篮板，曾经话佢系洛文接班人之一，不过好快伤咗，最后收工。呢、這个人咧，佢喺台湾做过访问嘅，嗰啲慈善访问，好中意做慈善。咁一路印象呢个球员就系抢篮板走，乜都冇嘅，但系佢去到嗰啲慈善营咧。哇！插花插到成个 M1 咁可以，好犀利！入樽啊，射三分乜都得嘅。但系问题就系好多时碍于一个专业球队，佢需要分工啦。你可能真系唔够，你唔够卡达插花劲，你唔好带咁多波啦，嗰啲咩嘢啦。咁同埋就系你冇咁嘅机会，所以佢好多时一啲有实力嘅球员都压在底。但系你将呢班哇现成嘅，可能有啲甚至过咗去嘅，全部扯晒东岸，你西岸嗰班咧都咪上咯。你唔发觉其实西岸有好多低劈大劲嘅球员咩女嚟？ 有样嘢咧想提翻就系、是、东岸球队早三巨头嘅时候，好多时系好难再用劈嚟重建，因为佢哋喺早三巨头嘅时候已经交易晒佢嗰啲 first round pick 啊嗰啲之类咁嘅嘅。 系啦， 其实佢即系如果即系换言就讲纽约人，纽约人咧系直到2018年先会有第一个 first round pick 嘅，因为佢已经换晒啦，之后已经系啦，所以佢想再透过劈嚟做重建咧。即係有好多啲巨頭嘅球隊咧，我相信如果佢想透過呢個方法重建，呢幾年內應該都唔得。 咪交易埋啲2018、19、20嗰啲 pick 俾人咯， 佢哋就會傾向再繼續交易埋之後年嗰啲 pick 嘅。 所以好老實啊，阿 Ken 話十年八載後啊，我諗我大膽估，我大膽假設，基本上係冇乜機會，因為你已經係行緊一個惡性循環，你東岸。你除非點咧？你真係大刀闊斧，你嗰班屌你老尾，你紐約，尤其是紐約同。同波唔係波咧，紐約同波士頓嗰班，你將啲守舊嗰班全部兜曬，然後捱翻十零八載嘅寒呢個 冰冬期啊， 冰河時期啊，就去到 紐約都冰河咗好多年噶咯， 所以我覺得紐約係第一個應該要做。 波士頓都冰河咗好多年噶， 買到落， 除咗嗰年冠軍之外，之前嗰啲全部都係聽底咁滯噶咯。 咩啊？你跟咗幾年都入到季後賽啊？ 係之後嗰幾年係 KG 佢哋嚟咗之後好啲啫嘛，佢。KG 未嚟之前就是 Anton Walker 那些咁样的喎， 嘟嘟嘟嘟嗰啲嚟啊， 系咯，即系唔知煲定扁嗰啲嚟嘅， 即系你真系嗰啲旧嗰班咁嘅死老鬼，唔该同我死，换翻班新思维嘅人过嚟，慢慢用一个新嘅方法去搞好对球。 一系咧就叫晒西岸嗰啲球星过嚟， 咁你咪即系有恶性循环， 又系组巨头， 抌晒啲皮走。 不一定要用 pick 換的， 現在呢金髮 即是某才子同你換人， 不是等先等先說這些的即是簡單來說，就等西岸那些球星完約了那就過來簽東岸咯，那不是不用換咯、 哦、那你都要聽 先簽後換的，有些是會 你叫紐約你怎麼清洗自己的 cap 先， 哇說這些 真的說這些好難 你叫 book 領怎麼清洗現在這些 cap 先， 哇过多几年都未得， 依家咁快揸住2014年嘅纽约人 pick， 依家都哈哈笑，真系 开心爆， 听得你几犀利， 开心到真系。 所以唔好讲，老实讲，我觉得我学阿唐山嗰句，我谂喺我有生之年都唔会见到有东强西弱嘅再出现噶啦。咁啊，所以东岸嘅球队吓，想搬屋啊，搬去大西洋分组啦。 咦 ，OK 喎、啊，喂、啊，其实可唔可以转组啊？老实讲， 搬屋咪有得转组。 哦， 搬屋好像都要搞好耐， 搞四年，快嘅， 快搞四年。 系咯，所以超音速到而家都未复苏咯。 超音速系啊， 未翻山啊。 我题外话啦，超音速系衰咗。 啊，系啊，冇得打啦。哦， 系啊，咁就冇乜计。阿 Gary Payton 好唔开心。 系冇得挂球衣系咪？ 因为诶呢样我唔知有冇讲过啦，讲少题外话，因为阿 Ken 而家先翻嚟啫。本来咧，阿 Gary Payton 咧就谂住买帝王嘅，点不知咧杀出嚟一个球星，佢叫 KJ。 诶 ，KJ 定系 KJ 啊？ 佢系沙城城长。 嗯。 吓，佢就说服到市政府留咩？好似唔知用公投定乜嘢啊？因为叫全国市嘅人公投，最后话我哋要帝王，我哋唔搬屋，于是就冇咗。 嗰度啲市民系几捧呢个球队 嘅， 系啊，跟住就奥料又入主咧， 系啊， 再 expand 咯，屌， 系咯，咁所以东强西弱，唉，可能要等下大哥个女嗰阵时先会叫东强西弱呢样嘢 啊！大哥个女啊， 哇！ 大哥个女同佢差唔多年纪嗰阵，我仲要， 哇！ 真系要廿几年后 啊！系啊，咁。好啦，今个礼拜 Ryan 得讲咗咁多事。好啦，今个礼拜有预告， 叮叮， 第一一百集， 叮叮叮叮。 嗱，未知系咩人到，暂时有啲 BB 一定到，小师妹一定到。 诶， 嗱，有小师妹到，应该有小 JJ 到。 诶， 嗱，才子系包噶啦， 我唔到。 哦， 咁我咪话我唔到，然之后到时听到你 到时都系到 啊。哦，又嗰啲。咁就阿爬第一次参加嘅 party 可以一百集 冇理由唔到嘅， 哇 几炳面。 咁讲咩咧？嗱，辛苦你哋啦，个招。我嗰日系主要讲一样嘢，我嗰日唔讲新闻，唔讲任何鱼，唔数榜，我就讲一样嘢：圣诞大战。 我屌！ 不如咁啦，我哋嗰招早啲翻嚟喺度睇啊！ 早啲翻嚟睇。嗱，我冇所谓，因为其实咧，哇，十分相瞒我咧。翻嚟最主要就系睇我老婆翻咩啫，我嗰日老婆翻早， 喂， 哦，咁咩啦？我哋嗰日喺呢度睇啦， 我平时都随身都七点钟翻嚟噶啦， 唔系我哋嗰日喺呢度睇咪得咯？ 得噶，你边个咁早 嘅？开 RC 同啲听众倾下偈咯。 你 边 个可以同我咁早嘅话，我冇乜问题啊。 几点开始啊？嗰日？ 我而家就要抄紧，因为我部电话啱啱冇电，开唔到个 lift pass。咁我都要揾揾个时机做，你睇下快啲揾。不过嗰日咧，我记得最少有五场比赛嘅， 系五场，系 系啦，五场比赛嘅。咁我都而家要揾一揾。咁咧，到时我哋就会一路慢慢睇波，就一路就睇下啲比赛点样。然后夜晚咧就同你即场做晒咁多个 review。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已经揿到啦。好，有呢个咩咧？首先头场，哇！死啦！原来唔系第二招，原来系深夜已经有啦。 哇！深夜喎， 深夜12点，公牛对卜撚啊咧？ 咦？ 唔使瞓觉啊？ 唔使瞓啊？屋企睇完，跟住即刻冲出嚟睇啊！要好啦，跟住深夜2点半， 哇！ 雷霆对哇，两场金矿大战， 哇！ 對大战纽约， 纽约金矿 真系难兄难弟。 福领 OKC 对蓝对金角， 依家公牛对篮网都好啲，即系睇第二场，即系 第二场睇下我哋 睇下转转手攞唔攞到五廿分， 我哋要执人啊，我哋都要执人， 执啲雷霆人啦， 抢人啊，抢人啊， 跟住5点钟呢场可能都几好睇，热火对湖人，哎，年年都系嘅， 圣诞大战。 圣诞大战年年都有佢份嘅， 我觉得之后嗰场好睇喎。 之后嗰场真系好睇， 8点钟嗰场好睇。 8点钟，火箭对马刺， 火箭对马刺， 系啦。咁最后一场，哇！呢场我觉得 呢场都好睇，其实。 10点半最后一场，应该我哋翻到嚟啦。 快艇对金州， 快艇对金州，即系有咩 咧？快艇赢硬啦！ 哇！你讲呢啲嘢， 快艇赢啊！ 快艇赢啊！ 赢30分，快艇 讲呢啲。 C B B 半场之后就去咗冲凉走啦， 系、哎、正啊！ 一定 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唉，讲呢场 有啲咩咧？有呢啲跛嘅，跛嘅对跛嘅，第一场就跛嘅对跛嘅啦，咁又对网仔。第二场基本上睇人开矿噶啦， 公公开矿啊 ！O K C 对纽约。嗱，第三场呢啲系基本上欢乐金丝嚟嘅，年年都有，唔使讲嘢啦。第四场真系好睇啦。睇下烦交烦啲定系邓肯麻烦啲啦。最后一场唔使睇啦，屌你老尾，印度安纳赛车嚟嘅呢个， 快艇必胜，快艇 好嘢， 够啦够啦够啦， 但系都系快艇必胜噶啦。好，咁啊，下个礼拜大家 R C 嚟又好，朝头早睇 R C 又好，或者听转播又好， 星期三凌晨自己开 R C 啊， 自己开 R C 啊，嗱。 咁其实上年玩过，不过嗰阵时第一场有冇记错系 book 两下叻对波士顿， 诶，嗰阵时同而家嘅 嗰场系闷到全部瞓低晒，全部全灭。我睇下今年挨到几多场啊？好，不过总之就系今个礼拜 ranking 咧系咁先，下个礼拜一百集我哋再见啦，拜拜。 多谢你收听 Only One Radio 嘅节目。想知道更加多嘅节目内容同埋收听其他节目，可以登上www.onlyone-radio.com。